会导致居民永久听力受损。法官认为示威者有抗议的权利，但不响号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利。响号亦都不是伟大思想的表达，决定颁下十日的临时禁制令。另外，警方开始在示威者设立的营地捡走大量燃料，又警告向示威者供应燃料的人可能会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18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091点，上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483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5.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7，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53美元，卖出1,82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Thank you.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咁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继续嘅如常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但系我哋嘅生活咧都仲未如常，都仲系要戴住口罩。咁啊，每日咧就担心住呢个确诊嘅人数咧就不断上升。咁啊，寻日咧都数字咧都相信大家都觉得哇系惊人啊！排队嘅辛苦，确诊嘅亦都系有担心自己嘅身体啊，各样嘅嘢。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咧就严守住呢个防疫嘅措施。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晨光第一线由白元浩喺早上陪住各位你哋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眼前嘅路啊！虽然而家咧，我哋系全世界嘅人一齐咧，就面对住呢啲嘅挑战。咁但系你总系咧有一啲自己嘅理想啊、梦想啊，甚至乎想做嘅事情。哦，就算你觉得为梦想太远啊，我净系想每一日咧有三餐温饱嘅。其实呢个亦都系你自己嘅目标。你会用啲乜嘢方法去到完成自己嘅目标呢？大家都系咬紧牙关。去到咧就系努力嘅，一轮嘅公众假期之后啦，咁虽然亦都有啲朋友继续喺屋企在家工作，咁但系在家工作嗰个嘅有两端嘅，一端咧就系话一边咧个朋友就系话到喺屋企咧，即系好多文件其实系做唔到，攞唔可以攞翻屋企啦，好多嘢都仲系喺公司，变咗做嘅嘢咧就有限，一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就好忙。而家咧都系做一啲无关痛痒嘅工作，虽然佢哋落得清闲咁啊，但系其实亦都要提心吊胆，即系不断喺度担心翻工嘅时候啲进度点样，追唔追到啊？呢班咧在家工作嘅朋友咧，佢哋就可以将啲工作咧带翻屋企嘅时候，佢哋话一样系咁忙，而且喺屋企咧可能仲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亦都要同时兼顾埋佢哋，都系好吃力。我哋正在面对紧咧就系唔同嘅挑战。不过原来我哋只要相信嘅话咧，喺我哋眼前嘅路绝对系可以有能力去到解决。咁问题就系你身边有冇人同你一齐去到挑战呢？有冇人一齐行呢？有冇人俾信心你呢？有嘅时候，其实唔使谂咁多。虽然系困难，但系只要相信自己做得到啊，打赢呢个疫情嘅，做完自己工作嘅，你就可以做得到。 的人，每天一起风雨中苦斗，还相信是你从无被世态左右，最后也共你坚守。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未被好运眷顾，勇气才发布，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要逐渐后来居上，唯有 早上的时间，找来这一首的音乐作品，来自电影啊《妈妈的神奇小子》主题歌《神奇之路》。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引发了奇迹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疲倦，昏昏欲睡，冇胃口，唔正常嘅肌肉酸痛，焦虑，难以集中精神工作，空虚，又或者容易发嬲，呢啲症状放假过后你有冇呢？如果有嘅话，你就好大机会患上咗假期后症候群啦。喺工作期间，一般人都会处于高度紧张嘅状态，就好似一个充满气嘅气球咁。放假期间，由于放松过度，气球就急速放气，变得过度松弛。翻翻去工作嘅时候，呢、这个气球又要再充气啦。就好似吹气球嗰阵，吹第一啖气，你会觉得特别吃力，所以你会因为未能够适应而出现逃避工作嘅心态，从而产生头先所讲嘅不良症状。越长嘅假期，呢啲症状就会越明显。如果想避免呢啲情况，可以将娱乐节目安排喺假期嘅早段，假期嘅末段就用嚟休息，当作缓冲期。假期嘅时候亦都可以多做运动，令到身体喺假期之中活动，保持弹性。年假就好似光速咁，一下就过咗啦。今朝要翻工嘅你，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 天天朝早醉。 有终站，哦，盼永不吹散，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你轻倚我臂弯，仿佛那星响 时间六点二十二分，同你一齐望望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都系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日嘅晨光生活博士咧，今日同大家讲一下一啲最简单嘅嘢。生活咧有好多唔同嘅智慧嘅，唔知道咧你喺呢个抗疫期间啊做唔做得足啦？例如有几个步骤咧都可以帮助得到我哋可以免除受到病毒嘅骚扰。当然啦，喺我哋翻屋企之前咧，其实咧有啲步骤嘅，好简单啦。只鞋咧，梗系除喺屋企外面啦，天气咧就唔好着入去啦。始终喺条街嗰度咧，行过咁多唔同地方，如果你再踏入屋咁啊，污糟啦。咁所以喺入屋之前咧，咁啊最好咧就喺屋企门外咧，啊玄关外咧，咁啊先除一只鞋，然后咧准备一个咧就1:49稀释漂白水嘅喷剂，喷喺呢个鞋底嗰度，咁啊等待咧风干之后咧，咁啊先至再将佢收翻埋嘅，咁样咧就可以有助于咧就系消除呢啲嘅病毒啦。你话如果咧冇喷剂嘅，咁亦都可以预备咧已经喷上稀释漂白水嘅地毡，咁啊放喺呢个门口出边，翻屋企之前印，跟住先至咧就再收翻佢，咁啊会好好多啦。有啲人甚至乎咧就会将一啲已消毒嘅鞋咧就放喺个胶袋入面，咁啊以免咧就将呢啲嘅细菌放喺屋企。咁啊如果你能够屋企有地方嘅鞋都已经可以挤出边嘅话咧，咁啊当然更加理想啦。 洗手啊，或者系戴口罩呢啲方法咧，咁啊唔再喺度不断不断重复又重复啦吓。咁但系每一次咧翻嚟嘅时候，都最好将带翻屋企嘅物件咧，就好好地咧就将佢消毒，包括咧就系服饰啊、手袋啊，甚至乎而家成日用嘅环保袋都好，最好咧就将佢简单消毒啦。要生活得咧，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就已经有啲东西咧要准备好代搵咯，包括咧就系口罩啊、胶袋仔、酒精同埋一啲嘅防疫消毒用品，应该放喺一个干净嘅袋入面。咁啊，如果重着同一件衫嘅话啦，就算咧就你谂住都真系唔好日日洗啦，咁样都尽量咧放喺一啲通风嘅地方，咁啊吹翻等佢过一过啦。好似过冷河咁样，就唔好喺屋企咧就周围走啦。有啲人甚至乎咧，咁啊就建议为咗减少呢啲叫做细菌嘅接触啊，建议咧就将手机啊、散银呢啲咧，分别就攞个胶袋再袋开佢，有助咧就系将呢啲嘅细菌咧就再隔翻开添。我自己咧就系采用个方法咧，就系总之一攞到手嘅室内嘅地方咧，尽可能都会再将手機啊，呢啲銀包呢啲咧，就再噴一噴消毒，咁啊，好似咧就會再安心啲，就再穩陣啲啦。每個人咧都會有自己嘅一啲防疫嘅方法嘅，咁啊，大家咧都要記住，咁啊，緊守住，咁啊，可以咧就令到成個社會咧好快脆咧就可以再次咧就可以過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呢個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所希望見得到嘅。咁所以咧，雖然而家有啲攰，咁但係話抗疫疲勞嘛。不是只是你一个攰的，个个都攰的，所以大家都要加油啊。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够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Cool, cool, cool. 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妈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她配得上我。 就算 blah blah blah。 所以作品嚟自蔚蓝 Little Miss Janice 啊，十七度嘅气温，听听新闻搞好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怀疑他同多宗储物柜盗窃案有关。警方去年十月起接获多名市民报案，指在跑马地运动场内锁在储物柜的财物被人盗去。警方寻日在跑马地运动场附近进行反盗窃行动时，发现一名可疑男子。怀疑打开其他人的储物柜偷走财物，警员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这名男子怀疑同早前多宗区内同类案件有关，包括怀疑在储物柜偷走他人财物和窃用他人信用卡。警方以涉嫌盗窃、企图盗窃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这名男子。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寻求缓和乌克兰局势。马克龙在会后说，双方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程度和需要寻找维持和平途径的必要性。他向普京提出了一些具体安全保证建议，并表示如果想保证欧洲的安全，各方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普京感谢马克龙的努力，又指对方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有可能作为后续行动的基础。莫斯科会尽最大努力同西方就乌克兰危机寻求妥协。普京再次否认俄方正在对乌克兰或西方采取侵略行动，又说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俄罗斯可能卷入同欧洲国家的冲突，反问是否想法国同俄罗斯开战。英国有鸣炮仪式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在当地星期一中午，皇家骑马炮兵团在伦敦白金汉宫附近的格林公园鸣放41响礼炮，伦敦塔之后亦都鸣放62响礼炮。白金汉宫表示，女王已经由庄园返回温莎堡，会恢复处理公务，预料三月会亲自参与3场活动。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亦是全球目前在世君主中最年长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官方计划在6月一连4日举办庆祝活动，包括阅兵式、音乐会、局部癫比赛等。由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在美国部分地区缓和，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都说将会取消强制在学校戴口罩的规定。在过去两星期新增确诊病例减少的新泽西州将会在下个月7号取消有关规定。州长麦菲说，在公共卫生和恢复正常状态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但由于新增感染人数下降以及疫苗接种率上升，可以负责任地走出这一步。特拉华州州长卡尼表示，针对室内公共场所的口罩令将会在星期五取消，并会在下个月31号取消公私营学校的强制口罩令。卡尼说，与几星期前相比，现时的情况好得多，但病毒仍然可能引发重症，特别是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讲，呼吁居民及时打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约好了朱托尼去纺织厂考察，他一早来到，但是怎知原来朱托尼半路接到文兴的电话，知道方恒之比更优惠的价格，所以就已经先同方恒之签约。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在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系会市民系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系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同埋覆盖嗰个群组啊，最紧要就系可以帮我哋做到嗰个免疫嗰个屏障，免疫个屏障系可以帮我哋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头早6:37，咁啊电话咧喺侧边啊已经拨通咗阿芭比啦。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 17度嘅气温啊吓，今日朝头早咧都已经发觉冇前两日咁冰冰凉凉嘅感觉啦。 的而且确系嘅，即系我喺屋企咧，而家都会觉得，好似都真系冇之前咁寒咯。因为之前嗰几日咧，完全系咧开少少窗罅咧，你完全系 feel 到咧，好似咧你开雪柜咁样，伸只手出去咧， 系啊， 好似咁冻噶。 系啊，如果屋企咧有啲咩要雪嘅话咧，前两日其实摆出边仲实际啊，个雪柜可以休息一下。 真系啊，我试过咧，因为我呢排疫情咧，我都比较悭水悭力啲啦，即系尽量想少啲出街啦，同埋屋企人又少啲买餸咧，咁我咧試過有幾日都係咁樣啦，就係、可能週末嘅時候咧就買咗外賣飯盒啦，跟住就分咗一半，咁就第二日嘅午餐咧就食翻之前嗰晚嘅外賣飯盒咁樣啦。咁跟住咧，我試過有幾次咧，我唔記得咗將個飯盒雪落雪櫃咧。其實咧喺咁低嘅氣温咧，其實係冇事咯。第二日咧都係凍嗰個飯。 係啊，即係嗱低温先至得嚇，要咁凍之前嗰幾日咧，即係凍到譬如10度啊嗰啲先至得㗎，因為根本嗰個係雪櫃嘅温度嚟嘅。 是啊，因为我哋譬如尤其是新界地区咧，系真系再低一两度噶嘛，所以我哋讲紧，譬如之前咧咪成日13度，可能屋企真系得10度松啲咁样嘅啫。 系啊， 咁跟住咧就真系可以咧唔小心，有时大头虾咧唔记得咗雪落雪柜咧，都冇乜事咯。 系啦，咁啊，但系而家天气回升翻上去啦，而家17度啦，咁啊，大家就要将啲嘢挤翻入雪柜啦。 是啊是啊，其实我呢都是不啱的，都是应该要说的，因为很容易呢会滋生咗细菌，不过我叫死好命啦，即是好彩啦。 大头虾啦呢啲叫做。 是啊是啊。喂，我想分享一个好好笑的事情俾你听。 咩事 啦。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相关嘅经验咧，就系、是、咧，你知通常咧，我哋将啲秘密讲俾小朋友听咧，啲小朋友有时会大肆帮你宣传噶嘛。 系啊，佢会好好细声咁样咧，其实佢以为细声啦，就话俾嗰啲好 friend 嗰啲朋友听嘅，跟住全世界都知噶啦。 冇错啦，嗱，咁我之前咧有一日咧就系、是、农历新年之前啦，翻到屋企咧，我就发现咗咧，我妈咪咧唔知系有心定系冇心咧，就系、是、将我嘅生肖咧讲咗俾我个女听。咁於是我就已經心知道，咦，我相信應該會全世界都知啦，因為他們通常就會咧好開心咁樣話俾人聽，哎呀，媽咪做咩嘢㗎，爹哋做咩嘢㗎，即係全世界咁樣都會知道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嘗試咧去改變我個女嘅諗法啦。初初咧，佢得知嗰個咧，我個生肖係真嘅。咁但係後來咧，我就同佢講，我話唔係啊，其實咧，媽咪咧係屬熊貓嘅，因為咧，媽咪咧成日都有黑眼圈，你睇下咁。咁跟住佢就話啦，啊，真係喎、哦。咁跟住咧，經過佢一輪嘅觀察咧，佢真係咧話俾我聽，媽咪啊，你真係屬熊貓嘅，我見到你咧成日個黑眼圈咧都好勁嘅咁樣。我有少少開始後悔咧，就係、是、咁樣同佢講啦。然之後咧，亦都提咗我自己咧，原來我個黑眼圈好深。 他会不会以为真的有十三个生肖啊？这样 其实呢我觉得他都知知地的，就是他都知道其实有哪十二个的，不过他可能呢又会见到我呢真的整个黑眼圈很深啦，于是他又会有时叫做挖苦下我啦，讲笑就是，你真的属熊猫的，你个黑眼圈这么深这样。 我有时想起小路仔会不会半信半疑，我试下回来跟我仔讲话、其实呢我是属这个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什么元武猪雀那些朋友，我就找元武猪雀有一只雀在这里。 哇，你仲夸张啊，但是呢因为呢佢成日咁样提住呢，令到我自己都觉得都应该要系时候諗下到嗰即係个黑眼圈点样形成啦，同埋可唔可以整走佢啦。咁于是乎呢我就上网睇下资料啦，有冇啲专家或者系啲医生讲下啲黑眼圈形成啦。哦，原来呢我想讲呢，我睇完啲资料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其实都几难避免嘅。尤其是都市人呢好似我哋呢啲咧，可能經常要對住個電腦屏幕啊，嗰類人咧，其實咧都真係要可能自己要再去急救下個黑眼圈咧，就係、是、難上加難嘅。 係啊，咁夫青瓜咯，由細到大聽嘅就係、是。 嗱，我都系咁觉得嘅。当然啦，外敷又或者系用一啲唔同嘅产品，会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但系咧，你知唔知咧？我有睇过咧，原来啲医生讲话咧，啲黑眼圈嘅形成咧，点解我会话我哋避无可避咧？就系、是、原来咧，佢系因为啲强光照射啦，譬如好似我哋啲屏幕嘅光啦。就算我而家咧拎住个电话同你讲咧，可能都已经系令到我个黑眼圈会加深咗。 咦？咁好难搞喎、啊！蔡你话斋，都市人真系避唔到呢个。 是啊，因为呢其实原来呢他说呢有几个原因的。一来就是因为年纪的增长啦、啊。原来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我们的皮肤呢是会越变越薄的。那你这个没办法啦，你没办法整厚自己的皮的嘛。 不是、啊、我看到随着年纪增长，啲人皮肤越来越厚的，很多时。 你说面皮啫。呢个就累积而成嘅，不过我谂个面皮厚极咧都搞唔掂啦，因为咧都有啲医生讲翻咧，25岁之后唔怪之啲女士咧会成日都会讲话骨胶原啊，跟住又要好多美容产品啦咁，咁咧就无可改变咧就系、是、无论男同埋女咧，其实个皮肤咧都真系会有老化嘅迹象，咁而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佢会变薄啦。於是乎呢，除了它比較少了保護個皮膚底層，因為它薄了啦、即等於好像你的帳膜薄了一層，你咪會覺得透光了咯。跟住呢你又會更加睇得到呢你個底層嗰啲黑色素啦，即係譬如本身可能呢、你皮膚呢可能咁多年都係咁嘅色嘅，但係因為呢啲皮變薄咗呢、你就會顯得個人呢好似話黑眼圈又會深色咗啦。 即係其實不嬲都喺度嘅嗰啲顏色。 是啦，咁当然啦，你可能会随住你年纪嘅增长就越积就越黑啦，因为你会越晒就越黑啦，同埋你可能嗰啲强光照射会越照越黑啦，咁、再加埋层皮又再薄咗啦，咁於是就越嚟越明显咯。 哦，原来有得解释嘅。 係呀，咁但我就觉得哇，咁呢个有少少难搞喎、虽然呢啲医生都有建议嘅，可能係补充一啲唔同嘅营养啦，当然係视乎个人嘅体质而定啦，同埋呢有某一啲嘅产品呢，即如果我聲稱咧，可能有一啲嘅特別嘅，譬如啲酸性啊，或者係嗰啲唔同嘅功能咧，有機會係可以減淡到嗰、黑眼圈嘅色素嘅。咁、但係咧，嗱，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咧，呢啲嘢咧就真係因人而異嘅、一來咧就係、真係未必個個 work 啦。二來咧就係、我有時覺得咧，就算 阿 A 小姐可能查咗呢样嘢好 work 咧，阿 B 都未必 work 嘅。 系啊，系啊，所以咪要自己试咯。其实基本上系。 系啊，咁一来系要自己试啦，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已经选择咗接受，因为都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改善到个问题。 系啊。 但是呢当然呢都有啲医生讲话呢其实你个黑眼圈嘅形成啦係有其他嘅成因啦、 啊、 譬如我哋最常听嘅就係、是、鼻敏感又或者呼吸道可能比较弱嘅人呢咁因为你个血液循环会差咗啦、 啊 又或者啲小运动嘅人呢咁都会比较容易係即係聚集咗即係啲血液唔流通嘅关系呢咁啲色素就聚晒嗰啲位置啦。咁同埋呢原来呢肠胃问题呢、 啊、 都会令到你个黑眼圈深色啲喎。 哎呀係㗎。 对呀。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好似我呢一類咁嘅人咧，就要真係特別注意啦。即係、啊、如果平時都自己黑眼圈嗰個位置咧比較深色啊，比較明顯嘅話咧，不妨都留意一下自己，會唔會啲氣管啊、鼻啊，又或者係腸胃咧，都有啲地方可以改善一下咧。咁譬如我咧，即時就諗到啦，梗係啦，我又成日唔定時食飯啦，跟住咧可能我自己個氣管又真係麻麻地啦，咁我就解釋到，所以就係點解有對熊貓眼咧，就係咁解啦。 仲要做多啲运动先至得啊！ 系啊，所以嗱，新嘅一年咧，系时候咧因应自己个人体质咧，定立一啲新嘅目标啦。 系啊， 我今年嘅目标就系希望样样嘢都作息定时啲啦，饮食定时啲啦，多做运动啦。咁我相信出年咧，我再同你讲呢个问题咧，应该我个女就唔会相信我属熊猫噶啦。 系啊，踢走黑眼圈啊！大家可以其中一个喺健康上面嘅小期盼啊，几好呢、這个。 系 啊，所以大家都努力啦，希望咧即系多啲健康嘅资讯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咧。一齐都可以为住呢个目标而去实践努力啦！ 好啊，咁啊，大家加油啦吓，咁啊，你再讲啦，拜拜， 拜拜。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朝早嘅时间嚟到6:46，出边嘅室外气温继续都系17度。 尘世里没处实践你的梦，晴朗也没有亮照你天空，何日重动可伤痛，准许我步进你。 有共 说起，只想守护你。 今日朝头早咧，如果要守护好自己嘅健康嘅话咧，除咗咧就系成日都讲嘅防疫措施之外，当然啦喺吸收营养方面啦，亦都要落足功夫嘅。所以喺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咧都有注册营养师喺度同我哋讲下营养点样吸收系好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Mimi 李淑婷营养师。早晨 Mimi。 早晨小八。 最近咧大家都好困惑啊，因为咧我哋受到呢一个嘅病毒影响啦，咁啊又好担心咧啊自己会唔会咧就唔够营养，而家又话啲菜又贵啦，咁啊样样嘢都好担心啊。有冇啲营养咧，其实用一个好相宜嘅价钱，我哋喺街市、超级市场又可以买到、吸收到，可以帮我哋增强翻我哋嘅免疫力同埋抵抗力嘅咧 ，Mimi。 其实都系我你讲得啱，我都听到话啲菜咧贵咗，咁但系咧即系最容易吸收到一啲好嘅维他命矿物质，其实都系蔬菜水果。咁、但系我哋又真系使唔使要食好多好多好多咧？ 系咯。 咁其实我哋都系跟翻指引啦。如果熟嘅菜嚟讲嘅话，煮熟咗啦，一日两饭碗或者三饭碗，其实都好足够噶啦。以成人份量嚟讲，小朋友就可能细细个小学啊嗰啲，咁就一日可能一饭碗左右嘅熟蔬菜啦。咁、你话系咪好多又唔系嘅？ 咁蔬菜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啊，例如咧豆苗，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啊？哇，成100蚊一斤、我呢个价钱我真系唔舍得食啊！会唔会豆苗食完之后特别健康，定还是喂其实同嗰啲平啲嘅菜心个营养价值又差唔多嘅咧？ 其实豆苗嚟讲都系深绿色嘅蔬菜，咁其实一类深绿色嘅蔬菜营养方面嘅话都好接近嘅，大路上系啦，即系都会揾到维他命 A 啊、维他命 C 啊、铁质、钙质啊等等呢啲嘅即系同埋纤维素啦，都会喺深绿色蔬菜度揾到。咁同埋呢啲营养嚟讲嘅，譬如好似维他命 A、维他命 C 呢啲，都系我哋对个免疫系统有帮助嘅蔬菜嚟嘅。咁就唔一定要食豆苗嘅，可以啊菜心啊、芥兰。或者是可能其他一些的菠菜啊、这些的绿叶蔬菜其实都可以的啦。 哦，即是我看到绿叶蔬菜呢，其实就我悭价啦，揀最便宜的那只一样做到这个营养效果的、 都可以的，咁但是都希望啦，即是又不要说菜心最平，我就一个月内日日都菜心，都希望有多啲选择，或者可能就一餐揀两种菜咯，有菜心平啲，顶顶又搵一种嘅另外都价钱相宜嘅一个蔬菜咁配搭嘅，都系好嘅。咁、或者亦都可以话哦，我深绿色蔬菜有，咁我都揀啲，另外就可以揀一啲我哋叫配菜，就系、可以有洋葱啊，有彩椒啊，或者系一啲菇菌，都系非常营养丰富，对个身体嚟讲都系确保到有一个好嘅体魄嘅。 之前咧都有留意到啲报章又喺度讲话，因为有好多市民咧就抢购呢个蔬菜啊，咁啊你其实抢购得多咧，即系屋企都冇得用啊，因为都好易烂噶嘛啲菜。咁啊嗱，瓜类咧其实几好收埋喺个雪柜嗰度嘅，有冇啲瓜咧嗰啲营养素其实又几啱嘅呢个时候吸收嘅咧？ 瓜嘅營養素啦，應該咁講啦，大致上瓜嘅咧就係、水分會比較充裕啲嘅，咁、所以有啲人話，我想可能滋潤啲啊，即係吸收多啲水分嘅話，瓜會、比較一個好嘅選擇啦。但如果論真係營養去即係會 cover 得多啲嘅話咧，咁都真係走唔甩係綠葉蔬菜嘅。 哦，原來咁樣噶，咁即係其實收得瓜多咧，又未必真係可以同菜咧係同一而論喎。如果營養方面。 都可以咁讲，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都话，你如果又想要瓜，又话深绿色蔬菜好啲嘅，咁咪一餐可以拣即系两款啊三款嘅菜式咁样去配搭咯。 咁例如红萝卜啊、白萝卜或者青萝卜呢啲，即系譬如如果我谂住煲一个青红萝卜瘦肉汤，咁又可唔可以 cover 到呢一个嘅营养咧？咁同埋啲汤咧煲过噶嘛，会唔会影响咗咧？就系蔬菜，即系红萝卜啊、白萝卜呢，佢哋入边嘅营养嘅咧？ 你講得好好，咁首先就係即係好多咧，我都發現啊，即係煲湯咧用咗好靚好多豐富嘅食材我嚟煲，但係最後咧就有淨係飲個湯水，咁呢個嚟講咧係一個大嘅損失嚟㗎、因為如果論翻營養上最豐富，仍然都喺個食材度㗎，即係個湯水其實可以飲細啖啲，細烹啲，主要就係仍然食翻嗰啲蔬菜。咁而你話營養會唔會流失嘅話咧，如果入面有啲一啲係水溶性嘅維他命啦， 譬如好似維他命 C 啊、維他命 B 啊，如此類推呢啲營養，確實真係咧會一路路去煲佢、煮佢嘅話，佢係會有流失嘅機會，那個營養就會冇咁好啦。咁所以有。陣時會講緊，即係譬如可能想食紅蘿蔔，或者可能想食一啲嘅顏色豐富嘅蔬菜，其實又可以用煲湯，亦都可以用嚟切用嚟做一啲嘅配菜，咁就會營養上亦都係好啲咯。湯水嚟講嘅話，即係我好明白中國人咧就話飲湯水好緊要嘅，咁但係記住就係飲湯水時真係要食埋啲材料咯。 其實 Mimi 引申咗一個咧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有陣時煲湯嗰個時間啊、火候啊，其實如果有啲屋企啦，可能佢中意咧就攞個譬如燉盅或者中意啲好煲到好耐嘅，甚至乎咧連埋入邊嗰啲湯渣都煲得真係好腍嘅，即係啲豬肉好腍啦，或者係啲蘿蔔啊，或者其他嘅材料咧，都係好腍嘅，即係頭好似咧就淋白白一咬落去咧，就已經差唔多溶啦咁樣。其實如果煲到咁爛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咗佢入邊嘅食材嗰個營養嘅咧？ 會噶，咁所以其實嚟講嘅話，嗱，第一湯水我哋嘅建議咧就係盡量都唔好再飲啲咩骨頭湯啊、老火湯呢啲噶啦，因為嚟講咧就即係會擺啲肉落去，如果煮得太耐嘅咧，其實會有啲人即係容易有痛風嘅話咧，會誘發咗佢痛風症嘅發生啦。咁亦都因為長期一個嘅高温去烹煮呢啲嘅食材嘅話，其實都有機會可以產生一啲可以致癌嘅物質嘅，咁所以。最好的方法都是用一些嘅，譬如快滚啦、或者炖的方法，咁嗰个汤水就不是一个高温汤水，咁就会饮得安心好多嘅，系啦，咁呢个第一要注意啦。咁而你话啲食材嘅，我都 anyway， 你煲咗汤时间耐嘅咧，好多啲维他命都因应个受热啊，浸喺水度会破坏啦，咁已经流失咗血噶啦。咁而你话再煲得耐嘅话，其实真系嗰啲瓜瓜菜菜淋晒又好，或者话我。縮短啲啦，以前煲三個鐘，而家我煲兩個鐘啦，都係其實要注意翻營養有缺流失咗，咁唯有食埋啲蔬菜啊嗰啲就係講攞埋纖維啦，纖維永遠都唔會流失嘅，呢一 part 係最好嘅，咁啊可以食埋啲纖維啦，咁啲肉嘅話其實嗰個蛋白質仍然有喺入面嘅，咁都可以食嘅，係啦。 哦，咁啊有一個觀念，相信大家都要記住啦，就係、是、滾湯咧就唔好下話滾湯冇營養啊。原来煲汤煲得太耐咧，都一样会冇营养啊！滚汤有阵时都 OK 噶，系嘛？ 都系 OK 嘅，冇问题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主打中意饮汤嘅，尝试翻多啲系一啲嘅快啲煮嘅一啲嘅滚汤或者系炖汤就耐啲多，但系又好美味，有即系安全健康咯，系咯。 咁如果讲到譬如中国人中意嘅炒菜，定还是系外国人比较上多嘅焗蔬菜类嘅产品咧，有冇话边一种个营养保存得会好啲嘅咧？ 如果你话炒同焗嘅话咧，炒系会保存得好过焗嘅，因为始终个时间同温度嗰个嘅即系暴露个时间同埋个温度冇咁长，呢个系确保营养会流失少啲嘅。咁但系最佳嘅方法其实咧，可能香港人好少用，就系一个蒸嘅方法咯。咁因为蒸咧就唔会将你啲蔬菜摆落水度，咁就唔怕话哎呀啲水溶性嘅营养会流失啦咁，系啦，咁二嚟咧亦都真系佢会好完整咁样，令到啲蔬菜会系即系嗰个营养保存得好啲咯，个温度亦都唔太高，因为蒸嘅话个温度系最多去到100度，系一个好安全煮食嘅温度嚟啊。 哦，咁蒸又同霎咧，如果营养师角度嚟讲。 好大分別噶，其實，因為蒸就真係唔掂水嘛，即係你冇掂住個水嘅話，啲營養就喺翻個蔬菜本身度咯。如果你個雜菜擺咗落去嘅話，咁你始終都係棵菜係浸喺個水度嘅，咁佢都係一個增加營養流失機會嘅一個嘅即係環境嚟噶咯，係咯。 咁聽完 Mimi 講之後咧，咁相信大家今日夜晚除咗諗到食咩餸之外咧，仲知道烹調方法咧可以點樣改變一下，令到你嘅營養可以同一棵菜吸收得多啲啦吓，今日朝早唔该晒营养师 Mimi，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或者你叫我小白， 希望伊朗能够利用今次机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话，维也纳谈判在多个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包括伊朗寻求美国政府不再违反协议，强调取消制裁和伊朗从中受益的问题是伊朗在谈判中的红线。美国的回复将决定几时能够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带着政治决定和具体议程返回维也纳，肯定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国家队再传喜讯，冬奥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赛事，任子威、李文龙包办金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安俊豪，我今朝一早就已经 check 咗啦，你 check 咗未啊？ 哎呀，私分啊，你救我啦！莫莉又讲暧昧嘢啦。喂，我哋快走啊，开工啦！ 唔惊唔惊，莫莉嘅意思系长假期之后翻到嚟工地，应该先检查工作环境同埋设施机械安全啊。 咪就系、是，你谂咩啊？ 不如大家都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开工前要检查好，齐向意外同 say no。我系 Simon 安俊豪。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陈柏宇 支持乐坛全港乐迷一齐 action， 而家有得投票啦，快啲行动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最近好多朋友都 work from home 啦，咁啊塞车嘅情况咧都应该未必咁早就会有嘅。嗱，室外气温系17度，咁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啦。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又阿二玲喺度啊，早晨二玲。 早晨啊，小白，好耐冇见啊。 系啊，好耐冇见啊，咁啊即刻同我哋睇下出边嘅交通消息系点先。 好啊，咁我首先讲封路先啊，西贡公路咧较早前有水管急收嘅，咁而家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咗。近住白沙湾一段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亦都取消咗噶啦。另外啦，大围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咧，而家系因为爆水管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标志啦。而隧道方面咧系路路畅通嘅。 哦，隧道方面路路畅通， 冇错 啦。哦，好好啊，诶，简洁好啊吓。咁啊，出边仲交通情况都尚算 OK 啦。但系港铁系咪有啲即系班次上，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咧？ 系啊，因为疫情咁，而家都少咗人出街啦。咁所以咧，由今个星期五开始咧，晚上8点港铁嗰啲列车服务嘅班次咧，都会有啲调整嘅。咁大概咧，佢哋嘅调整班次就会系每5至12分钟，最迟嘅咧就系调景岭至康城啦，每班车嘅班次就系12分钟一班，其他嘅咧其实都系5至8分钟咁样一班啦。咁所以即系如果要搭港铁嘅话，虽然就晚上8点应该影响不大嘅，咁但系即系如果要搭车嘅话，都预多少少时间出门口咁样啦。 系即系暂时就仲未调整到嗰个繁忙时间，咁都系头先你讲上述嘅时间啫。 系啦，都系非繁忙时间， 系咁希望对大家嘅影响就唔好太大啦。系啦，咁啊都明白嘅。 大家都留喺屋企啦。 系啦，好，唔该晒二玲，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今日朝头早啊又要。要劳烦啦，钟哥啦，早晨，钟哥， 咁客气啊，小白， 要嘅，礼多人不怪，系咪最好噶啦？ 先嚟补充少少交通消息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翻紧嚟，咁啊，今日由于咧已经系初八啦，过咗初七啦，好多嘅行业咧都陆陆续续开工嘅，嗱，又唔系话今日塞车嘅，但系咧路面上的确咧就比琴日咧目测啊。车辆咧系多咗啲嘅， 诶，几好喎、 啊，咁但系有好彩啊，好彩，希望唔好讲啲过头说话，又未至于去到塞车，咁但系咧系真系会多咗啲车啦，咁大家可能如果系路边驾驶嘅人士咧，可能越多 A 咧越多几分钟时间都唔顶啦， 咁啊， 咁咪讲个天气先， 好， 天气咧，唉，继续可以唱下林忆莲嘅灰色啊， 哈哈哈哈哈哈。 系啊，咁但系影响唔到大家嘅心情啊。咁个天气咧，仍然都系灰冚冚咁样咧。咁可能咧都系因应住而家嘅气节啊，嘅节气系咁样啦。都系会比较个天冇咁快光。不过正话听讲嗰、那个最高温度都去到19度啊。 系啊， 咁可以琴日啊，琴日如果以琴日为例咧，晏昼都系偏暖嘅。咁所以朝早咧，我又未朝早咧喺我嚟讲咧就比琴日暖咗嘅， 系 对于我嚟讲， 系， 但系咧， 你都着短袖衫，我记得寻日 啊，系啊，咁我咪话平衡时空咯， 系啦，咁你今日都系短袖衫啊？ 啊，当然啦，而且今日咧我仲着嗰件外套啊，比琴日嗰件冇咁挡风添嘅， 系啊， 系啊， 其实我立紧颈巾嘅，钟哥， 吓， 系啊，我太早起喺嗰度冻啊。 咁我唔返嚟住啦，我返返屋企先。我换翻羽绒先返嚟。 咁又唔好，你就係返嚟，咁我哋呢度先有啲温暖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好啦好啦，嗱，不过都係提醒返啲哥哥姐姐们啊，咁今日朝早如果係起身嘅话呢，不妨好似小白咁样笠返条颈巾先， 但 之后啲镜未除咗佢囉。 係啦， 我先笠下嘛。 有备无患啊嘛，係咪？好啦，咁啊，一阵间见。 好， 一阵间见。好，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气温咧，咁啊会逐渐回升噶啦。咁啊，朝头早咧，咁头先听阿钟哥讲咧，就话灰蒙蒙啦，咁所以即系未有太阳伯伯照住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即系啲体感上都仲系觉得凉凉地啊。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属于低水平嚟嘅，所以其实你见到灰蒙蒙嗰啲咧，即系天阴嚟嘅，唔系代表空气差，空气咧系好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 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聊天的。早晨，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踏入新的一年，今天很多人就有很多的新年愿望啦。除了希望事事顺利之外，其中一样我有个朋友就很希望可以得到一段良缘。其实他都静了一排的了，都很幾年，即係數以年計嘅日子咧，佢都冇拍拖噶啦。咁但係咧，你問佢係咪好享受一個人咧，佢又話唔係。其實佢都好想咧去結識到一個好嘅伴侶嘅。咁啊，當然啦，我哋朋友之間梗係會好落力去到介紹啊，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揾佢幫佢約下食飯啊咁啦。咁但係到最後咧，都發現都唔係好成功，即係我哋做呢啲雞仔媒人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哋自己朋友坐低傾嘅時候咧，就發覺呢個男仔咧，有少少即系同佢自己嗰个心态都有啲关系，佢系就系好想拍拖，但佢嘅人咧就真系十分之厌尖嘅，咁啊令到佢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咁挑剔嘅关系咧，想拍拖又拍唔到。咁喺新嘅一年啦，周华山博士，你有冇啲咩忠告俾佢？即系点样可以即系戒掉咗呢样嘢？咁但系佢又会觉得有要求，唔通系我错咩咁样？ 是啊， Kitty 你讲得很好啊，就是我想讲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projection 投射。 嗯， 就是我是怎样的人，我就会投射一个怎样的世界。如果我很想拍拖而我拍不到，个问题在哪里呢？当然在自己身上啦，因为所有伴侣或者未来伴侣都是我找回来的嘛，我跟他互动之后。而如果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呢，那当然我即是不容易拍到拖啦，或者拍到拖都容易即係出事啦，因為我對對方好多要求、好多批判。而喺心理學嚟講，一個人點解對對方咁多挑剔呢？最通常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對自己好多挑剔，好多嘢我自己未完全接納自己，於是我投射出嚟咧，我對自己苛刻，對其他人就會苛刻。我唔識愛自己，更加唔識愛其他人。咁所以我好想邀請呢位男子或者而家收音機聽眾嘅所有朋友，苦心自問。如果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批判，会不会我对自己都充满批判呢？如果被这个男子觉得所有女人都不够好，或者所有男人都不够好，会不会有些地方我都嫌弃自己呢？我都觉得自己不够靓仔，不够斯文，不够淡定，或者我觉得我很自私等等等等。往往我对自己这么多即是未接纳的地方，或者调返转，如果一个男子对女性有咁高嘅要求呢，第一佢表面上可能自视好高，然后佢睇唔到自己嘅难顶嘅地方，而当佢自视咁高呢，对自己要求可能都係非常之高。 嗯， 於是潜意识往往对自己可能有啲嘢可能成长或者自己未接纳。所以我觉得真係想拍拖，想搵一个爱自己嘅人呢，第一条问题先问自己，就係我系咪一个值得被爱嘅人。 嗯， 即系 am I a lovable person？ 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值得被爱嘅人，呢个第一。第二，如果想人哋好爱自己，更加重要要问嘅第二条问题就系，我是否好爱我自己？因为如果我自己都唔够爱我自己咧，其他人就只会见到、遇到、经历到一个唔够爱自己嘅嗰个我。因为其他人系用我睇我自己嘅方式嚟到睇我，其他人系会用我睇呢个世界方式去睇到一个点样嘅我。即系如果我好爱自己，我发光发亮，其他人就会见到一个发光发亮嘅华山。相反，如果我系低沉嘅，我觉得呢个世界好差嘅，好暗，冇得救啊！最衰都系你啦，最衰都系边个啦？其他人就见到一个好岩残嘅我。咁所以，如果想其他人爱我，或者想遇到一个懂得爱我嘅人咧，我要示范俾佢睇咩叫爱。咁特别即系当我真正爱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我自然会吸引翻嚟嘅人事物系完全唔同嘅，我就会吸引好多即系我哋叫同频共振啦，即系同样频率嘅人系会同样我哋话synchronize去有共鸣啦、共振啦。咁所以如果呢个男子觉得身边啲女人都系低 B 嘅、低能嘅。咁呢啲低 B 低能嘅女人，佢哋最大嘅共通点系乜嘢呢？ 就系你啦，咁 系啦，就系、是、呢个男子咯，佢就系最大公约数咯。所以值得睇下，值得问自己啦。第三条问题就系、是、我带住咩心态去做自己，以至我经常吸引一啲唔适合我嘅女子嚟到我身边呢？以至我经常吸引咗啲我觉得低能低 B 嘅女子嚟到我身边呢？会唔会我自己都对呢个世界充满愤怒，充满甚至对女性充满偏见，充满歧视？即系总系要佢满足晒我嘅目光。 第四啦，我特别为男性讲嘅呢句，如果一个男人对女性充满批判，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就是他很神化他妈妈，很崇拜他妈妈。 嗯， 这个在心理学很常见的，就是恋母，就是恋母仇女，所谓即是仇视女性，但是就很迷恋妈妈的。很多对老婆很差的老公，甚至打老婆闹，即是用粗口闹老婆 的老公呢，即是超级大男人，很暴力，情绪暴力，对妈妈是夸张地神化崇拜的，即是他自幼是一对着妈妈，他变成 BB 这样的。 嗯， 我都遇到一些成年男性五六十岁的了，平时事业很有成的 CEO 啊 Engineer 啊 Architect， 一对着妈妈好像 regression 啊，即是倒退啊，突然做了个 BB 这样，只是听阿妈话，阿妈讲东他不敢讲西，而且阿妈有些很不合理的要求呢，他会要求所有人都跟他阿妈的，而一些人不跟他会骂那些人的。即是他冇心灵上冇真正长大过，而他心里面觉得世上得一个好人就是他阿妈。 哇，但是这个咁根深蒂固的想法怎样去到可以叫做调一调整呢？ 啊，是的，因为他会用了妈妈的标准去看所有女人，觉得你一定要好像我阿妈那么伟大，你才是好女人。你要用阿妈的方式去爱我，你才是我老婆。 嗯， 当然这个就很大镬啦，所以所有女人都不合格的在他心目中。有一定普遍性的，我遇过我超过十个男人是这样的，即是现在很严重的。咁 Kitty 讲啊，咁点样可以调整呢？我谂好重要啦，就要戒奶啊。 呢 个男人未戒奶，哪怕可能60岁噶啦，但未戒奶啊，佢需要区分妈妈同其他女人是不同的，佢亦都唔需要再满足妈妈的期望，同埋佢需唔需要再透过神化或者崇拜妈妈去建立翻佢嘅價值，佢要接納到媽媽係普通人嚟嘅，即係媽媽都會犯錯， 嗯， 媽媽都有蠱惑，都有虛偽，都有自私嘅部分，每個人都有嘅， 嗯， 因為如果佢一咁神化媽媽咧，佢好多嘢好扭曲啊， 嗯， 媽媽犯錯佢都即係歌頌媽媽，然後就通常對爸爸就好批判嘅， 嗯， 依種男人咧，咁其實潛意識都係對自己嘅男性化嘅部分嘅批判嚇，咁，啊，所以我諗要。让妈妈做回真实的妈妈，而不是 心中的完美妈妈。因为当她跟心中完美的妈妈去相处，她只是跟一个完美的概念谈恋爱，于是都要求所有女人要做一个完美无瑕的女人。所以在她眼中呢，通常对老婆或者女朋友的态度是很苛刻的，总是挑三挑四，即是很挑剔的。咁，那个女子就会好辛苦啦。咁呢个系亦都系常见，我哋值得面对。 嗯，哦，系啊，揾翻嗰个原因都好重要喎，啊，即系好多时候，我点解会咁嘅咧？我咁耐以嚟，即系我个表现、我个行为都系咁。如果再将佢即系细分或者即系拆解出嚟，可能咧即系同呢一啲原因有关都未定。咁啊，希望新嘅一年咧，即系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啦。亦都譬如好似我个朋友咁，如果佢挑剔嘅咧，其实就未必一定关人哋事嘅，即系可能你要睇一睇自己系咪自己。里边都有好多问题未解决、未处理，所以你睇呢个世界或者睇人哋嘅时候咧，就带有咁多嘅审判性啊，咁多批判啦。咁啊，首先都要爱惜咗自己、欣赏咗自己，先至可以再去俾人哋去爱嘅。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心不发现你想起我，为何极光变深。 闪晶莹，为何热带你有热带的秋意和春色，期待就到存在在边，就趁在边，将心生再拥抱。茫茫白雪，就趁白雪想起你，就算白发愿你想起我，为北极光着冰穿中照我，再冻的不怕冻。 早上的时间7:26，揾嚟呢首歌曲嘅泳儿嘅作品，叫做《叶落冰川》。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单板滑雪男子波面障碍技巧赛，国家队17岁新星苏奕明勇夺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歌手优里今次为日剧 Super Rich 主唱主题音乐作品，歌曲《深秀四》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羁绊以及联系，通过人同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态度，一路相伴、冲突，到最后亦都是互相支持对方梦想为主轴，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梦想的故事，呈现在今次《深秀四》的歌曲上面。日本流行榜推介音乐作品《优里·深秀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优里·深秀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疫情期间咧，咁大家都除咗系要继续呢个注意卫生之外啦，咁啊当然其中一个项目大家都好关心嘅就系嗰啲街市嘅价格噶，特别咧系啲菜啦，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嗰个价钱咧都比较上浮动啊吓，咁虽然咧价钱浮动，咁但系咧都见到咧有报章就话到咧有啲叫良心嘅街市档老板，佢哋坚持咧就唔加价唔跳价，咁啊叫做良心企业，咁啊有好多嘅街坊咧都赞嘅，咁所以话无论几艰难几多挑战嘅时候大家都可以睇到附近有好多嘅爱喺度啊吓。咁啊，再望一望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咧，咁啊气温啊会逐渐回升翻噶啦。如果你而家都冻冻地嘅，唔使惊。后期嘅时候，本周后期咧就会气温回升啦。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 今日系2月8日，星期二。 农历正月初八，适宜安藏、入帐、入宅、纳彩、祭祀、开仓。 今日算是 OK 啦， 仲未满足咩？今日忌作灶安葬， 如果要做点算好？ 轻轻松松咁去做。今日都系世界歌剧日， 我会多啲欣赏唔同嘅艺术形式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将85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呢啲地方嘅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为咗确保检测资源嘅运用更具针对性，强制检测嘅安排将会简化至两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喺公告起计头3日内完成，第二次检测就需要喺第4至6日内完成。因应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或确诊个案，有7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多座住宅大厦同埋广华医院重建项目一期地盘等。另外，因应喺慈云山、油塘、九龙城同黄大仙采集到嘅污水样本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有12个指明地方或范围被纳入公告。警方话，西区警署今个月2号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今个月1号晚大约10点喺西营盘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案件喺初步调查之后暂列游荡，目前仍在调查。警方正系调查一名涉嫌同案件有关嘅男警务人员。据了解，涉及一名驻守西区巡逻小队嘅26岁男警，佢仍然未过试用期，警方已经决定将佢解雇。据了解，警方经过初步调查，认为他的行为严重违反警队纪律守则，向他发出以采取行动通知书，即是有意拒绝批准他通过试用的期限，将他从警队中解雇。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寻求缓和乌克兰局势。马克龙在会后说，双方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程度和需要寻找维持和平途径的必要性。他向普京提出了一些具体安全保证建议，并表示如果想保证欧洲的安全，各方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普京感谢马克龙的努力，又说对方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有可能作为后续行动的基础，莫斯科会尽最大努力和西方就乌克兰危机寻求妥协。普京再次否认俄方正是对乌克兰或者西方采取侵略行动，又说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俄罗斯可能卷入同欧洲国家的冲突，反问是不是想法国同俄罗斯开战。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跨境货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踏入第11日，当地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参与的汽车在国会一带不断响号，以免造成滋扰。有渥太华居民早前透过律师提出集体诉讼，入禀状提到不断响号是示威者的策略，对居民造成严重不适和不便，长时间在高分贝下响号可能导致居民永久听力受损。法官认为示威者有抗议的权利，但不响号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利。响号亦都并非伟大思想的表达，决定颁下10日的临时禁制令。另外，警方开始在示威者设立的营地捡走大量燃料，又警告向示威者供应燃料的人可能会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爆水管嘅地方啦。喺大围嘅积运街，因为有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运里之间咧，系近住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请你留意。咁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嘅水管急修就已经做完咗。这一段路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就已经取消了。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还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 选，今次被选中的小孩是林家谦。 飞的出窍无用对照，对城内比上的 人 JNYBs 以 producer artist 的身份去创作，找来不同的歌手合作。今次就邀请了林家谦和他一起作曲，合作这一首用冥想做主题的作品。作曲 JNYBs 林家谦，填词郑敏，编曲 JNYBs， 监制 JNYBs Caris。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二十位，有 JNYB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很多病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自身免疫系统乱了，或者过分活跃，就会导致免疫系统就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器官。而我们暂时有些证据都显示，在新冠肺炎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的病友的感染的风险是增加了的。另外就是感染了之后出来的后果都是有机会是会比平常人会差一点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病友都会有一些叫共病的，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些叫并发症，就是一起出现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的病友可能都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些高血压、或者例如肥胖、总括这三点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病友其实是真的属于一些所謂叫高危的群組。我們平衡過好處和不好處之後，都是建議我們所有的病友，如果在個病情是穩定的情況下，應該及早接受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為國家運動員打氣， 國家隊再傳喜訊，东澳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赛事，任子威、李文龙包办金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过接计，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九分，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2%。咁啊，今朝早咧，我搭车翻嚟嘅时候咧，睇到一则新闻嘅。本身我就唔系谂住讲呢一则嘅，咁但系睇到诶几有趣，系一个投票嚟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喺过去嘅呢一段日子咧，我谂大家嗰个消费模式都改变咗好多。 系噶， 你有冇由以前好少网购，变成而家好多时候都去上网买嘢咧？ 以前咧。我已经在疫情前都已经习惯了网购的。 哦，是啊。 但就未至于咁多。 你购啲咩先？你购玩具定是购日常用品先？ 玩乐部分两样都有啦。其实就是呢两样。 即系叠米。 系啦。咁因为咧，我之前都讲过啦，我喜欢买樽装水噶嘛，即 系 大桶大桶嗰啲咁样咧。咁如果你买网购叫佢送嚟咧，我一次过可以送几樽，甚至乎几箱过嚟啊嘛。咁咪一次咁同埋买啲罐头食品啊、咖喱块嘢咁样啦。 屋企有位置真系唔同啲嘅。 我唔係，只係因為自己住啫。 你自己住，但你都要有位擺先得噶。 你擺曬喺廳度咯，即係我唔一定要擺喺廚房某一個位置噶嘛。 與水同眠係咪？ 係啊，咁我劈喺度，咁我要攞嘅時候咪就咁攞咯。 OK， 用完咪擺喺度咯，用曬咪抌咯。 咁真係好方便啊！ 好方便啊嘛。 係，咁我諗我自己咧就係真係因為疫情就多咗網購嘅，咁亦都因為少咗出街啦，咁上網就乜都買啦，即係可能你以前会特登揾一日去行下街，即系谂住 shopping 咁样嘅。咁而家你唔会有咁好嘅闲情雅致啦，有咩你都翻屋企啦。咁但系你又有啲购物嘅意欲嘅时候，就上网解决啦。 嗱，呢个系想使钱啫， 系想使钱啊。 你觉得啊，将来会唔会调翻转头？即系疫情消退之后，你又会不如出翻街买嘢，都唔好网购啊？我已經習慣咗噶啦。 我會嘅，我會嘅，因為始終我唔知咧，女人嘢咧，我都係覺得即係摸上手可以睇下拼下咁樣咧，係開心啲嘅。同埋你上網買咧，有時好似一條癮咁啊！我發現，即係你嗰一排慣咗上去嗰網咧，你搭車就自然就會碌開嗰個網頁，咁跟住買到翻嚟又唔係樣樣都係啱心水嘅。所以你俾我揀咧，我系中意睇实物嘅。 因为而家好多啲经济学家都喺度推测啊，疫情过后嘅经济模式系点样啊嘛。咁就 系 话，而家啲人系中意咁样啫，唔等于将来都系啊嘛。咁另一学说咧就 系 话，啲人而家已经习惯咗噶啦，将来都会系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咧就 系 会根据唔同嘅货品或者唔同嘅种类， 系 即系譬如粮油杂货嗰啲咧。我估啊， 上网买咯， 多数会变咗上网噶啦，因为惯咗你唔使自己搬啊嘛。但系好似譬如阿 Kitty 你中意，譬如女士们中意买衫嘅，我谂仍然会有大部分咧会留翻去实体店。 系啦，衫裤鞋袜嗰啲啦。嗱，咁嗰个头先提到嗰个投票系投咩嘅咧？原来消委会咧就喺2022年1月3日至到23日期间咧，就邀请咗公众投票，咁咧就选出旧年啊，去年度发生嘅十个最重大嘅消费新闻，咁一共咧有6000多人投票嘅，即系对于上一年关于啲消费嘅新闻，你觉得边一啲对于你嚟讲咧系好重要，或者你觉得哇咁大件事嘅，好彩有报啫咁样咧。好，咁第十位咧就系讲到政府。倡议啦，系啦，立法管制即弃胶餐具，2025年起全面禁发普胶餐具，咁就有3509票嘅，咁呢个当然就即系对于环境嚟讲系即系一件好事啦，咁同埋我相信呢一样嘢，即系大家点解咁觉得重要咧？我谂大家都有一个环保嘅心嘅，即系一路以嚟，大家开始话唔用胶袋啊，自备环保袋啊，或者自备一啲购物篮啊，一啲盒啊咁样咧。 不过人咧就永远都系噶，我支持环保噶，我好支持环保噶，但系我要方便咯。 系啦，但系一立法或者一征费咧，可能你嗰个嘅动力又会大啲嘅。 冇噶， 你冇噶， 我觉得唔会噶。 但我而家已经好少攞胶袋啦，真系。系啦。 咁希望全部都系咁样啦，即系希望个个都系咁谂啦。但去到最后咧，就 系 你唔好要我唔方便就得噶啦，即系我方便可以环保，咁、但系最后环保要点样啊？俾多啲钱咯， 系一定系咁样。同埋发泡胶，其实你仲有好多可以替代嘅嘅、物料，都一样可以造成你嘅方便嘅。咁、所以呢个第十位啦，嗱第九位咧有3622票咧，大家觉得重要嘅新闻咧就系、立法会通过修例全面禁售加热烟电子烟、而第八位嘅咧亦都有3600几票嘅咧就系、外佣检疫单位供不应求啊，开放预约不久咧，即告订满， 系啊，呢个系嘅呢个， 呢个好影响生活。 系啊， 有啲家庭真系冇姐姐就等于冇家庭噶嘛，所以哇，一有啲问题出现咗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佢哋好头痕啊。 嗯， 好，第七位系咩咧？第七位咧有3815票嘅，咁同我哋都息息相关嘅，就系、消委会咧接几百宗嘅消费券相关嘅投诉啊，系、啦，就涉及嘅商户自设最低消费啦，同埋电子支付平台服务啦、即系可能我哋大家攞到消费券，即系尤其是第一轮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疑问嘅，到底喺边度用啊，点样用啊？咁但系有啲商户可能就你用得，不过你最少要用几多钱咯？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冇噶嘛，系啦，佢自己 set 出嚟。好啦，第六位咧就有3929票嘅，就系呢个网购啦。头先我哋讲越嚟越多人上网买嘢啦，网购嘅骗案咧持续上升，全年咧超过100人咧系被拘捕嘅。系、你有冇试过误堕网购嘅？ 好彩。 冇事， 冇事 啊！你都算精明。 因为我成日嚟去都系帮衬某一两间啊，即系我帮衬开我就即系通常都系噶啦，即系佢开嗰度我就去嗰度咁解啊嘛。帮衬开呢间，哦咁佢又 OK， 咁佢继续帮衬咯。咁最紧要佢啲货品唔系话超贵，咁我觉得都系正常价钱啦。咁我又帮衬过， 就买个安心啦。 系咯， 嗱第五位咧有3960票嘅咧，就系消委会检测到60款包装饼干，全部检出基因。致癌物，咁呢个咧大家好关注，我谂就系因为都唔少人会买饼干。 我哋之前好似都讲过呢一个啊， 嗰啲饼干啊， 饼干嘅问题。 系啊系啊系，不过我而家就少啲食，因为知道好似都比较肥啲同埋热气啲。 唔系咧，就有时候你唔想食正餐啊。即系饼干都系一个另类充饥嘅方法， 但 系 好干啊，好干、啊。 饮杯水咯， 正所谓饼干，饼干啊！我如果你话 唔系干就唔叫饼干啦。 充饥咧，我就会食面包蛋糕嗰啲咯。 吓、 系啊！ 但系面包蛋糕，如果你从肥嘅角度去睇，咪仲肥过饼干？ 但饼干你食好多块你都唔饱嘛，你真系要冲啲水落去，即系等佢喺个胃里面发胀咯，等一段时间咯。嗱、第四位咧超过4000票噶啦，咁啲人咧就投咗呢个疫情同埋限聚措施底下咧，唔少婚宴要延期，同埋取消咧，亦都引起一啲纠纷，即系嗰个酒店嘅酒席系点样安排咧？咁我自己都有朋友咧系延咗一年嘅佢嗰个婚宴， 延唔延到啊？ 延到，好彩系啦，咁佢搞完之后，而家又嚟第五波啦，咁所以都系咯，即系都算。 即系佢喺第四波嘅时候延到第五波，点知又嚟又 系啦，好彩 好啊，摆到啊嘛， 系唔紧要啦，咁感情都会摆到好耐噶嘛。好，第三位咧就系关呢个楼盘事啦，讲到系柏澳庄三期咧两座需要拆卸重建，影响800几名嘅买家， 呢、好大件事啊！ 系啦，所以有4800几票噶。好啦，第二位啦，第二位大家觉得重要嘅系咩咧？有4815票咧，就系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系呢、个我谂因为太切身啦，每一日都喺屋企抌紧垃圾啦，大家系啦，到底点样征费咧？ 但呢个呢我相信呢喺实施嘅初期，而家嚟緊都系试啫。咁但到真系实施嘅初期呢，一定会有好多人唔惯嘅。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讲声放心啦。好快会惯。 梗係啦。 因为你惯咗咁样抌啲垃圾呢，你自然你就会咁样抌。 我哋嘅适应能力都好强嘅。同埋冇喎，咁你话主要咁做，咁你好快就要去做㗎啦。跟住。好啦，第一位啦，大家有5000几票投咗，觉得过去呢一年啊，在这个消费界里面很重要的新闻、你想不想到是什么呢？钟哥 真的整不起、 是一个历史都几悠久的公司、全线结业了、是什么呢？ 看看 你冇可能 历史很悠久的 切身到同水咁切身的了， 真的 就是看戏了，UA 院线啊。 宣布全线结业。咁我谂即系因为太多人嘅一啲即系集体回忆啊，亦都陪伴我哋好多拍拖嘅岁月等等啦。 但系呢个冇办法啦，因为之前之前嗰次疫情都已经戏院已经闩门啦， 系啊， 咁大家去唔到啦，咁我哋营运唔到咧，就算开翻嗰段时间咧，即系之前开翻嗰段时间。最大的打擊咧，係唔俾食嘢 哦， 因為你食嘢佔有戲院嘅收益一個好大嘅比重。 即係點解啲炮谷成五六十蚊一桶咧？ 你又要買喎？咁佢唔俾你食嘢咧，其實嗰個幾致命嘅。咁所以冇辦法都營運唔到啦。 嗯，咁希望嚟緊新嘅一年啦，即係虎年啦，我哋嘅消費嘅新聞都係一啲好嘅新聞啦。 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垂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壳， 7:53听过阿 Mike 曾比特嘅新年快乐，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系 Nami 系啦啦， 系 喂，我今朝咧好想同你哋讲下咧，我最近见到一个排行榜咧，真系无论男士同女士咧都可以睇一睇嘅。因为咧，你知咧过咗去啲大时大节嘅时候咧，譬如之前过咗圣诞节啦，咁咧都会大家谂下互相送礼物啦，又或者系咧一啲嘅拍拖啊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咧，咁大家都会为咗呢个拣礼物咧而去谂下啊，精心挑选啲乜嘢咧？嗱，我唔知道你哋咧，如果送礼物俾人之前咧，你会唔会尝试去打探下对方有冇啲心头好咧，先决定买啲乜嘢咧？ 哦，尽量会噶。 嗯，同埋系平时咯，即系唔会喺佢生日前两日 先 打探。 咁样就太明显啦，即系可能咧，啲男士咧可能就会冇咁 alert 嘅，我觉得女士会注重啲嘅，因为咧，譬如我自己咧，或者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咧，有时倾开偈，啊，情人节嘅时候咧，有冇话谂住想对方送啲咩俾你啊？即系有时都会系一个话题嚟噶嘛，咁我哋都会谂啊，其实会唔会有啲譬如先生会暗示下有啲嘢想买俾你，你有冇嘢想要啊？咁即系我哋都会谂定呢一样嘢嘅，即系以免咧系可能到时收到一啲嘢咧系太过惊喜啦。 嗯 嗯。 咁咧，點解突然之間咁講咧？因為咧，原來咧，日本咧就有一個嘅研究調查咧，就收集咗咧情人節咧，基本上啲女士，即係佢嘅年齡咧都冇限嘅，即係任何嘅年齡嘅女士咧，曾經收過十大咧令到佢哋最為驚嚇嘅禮物，又或者咧係佢哋最唔中意嘅嘢啦。 即係麻煩啲女人啫。 做乜啫？ 即系送俾你又话送啲乜嘢俾你，唔送俾你又话乜嘢都唔送俾你。 咁有期望好难嘅。 讲嚟听下先啦。 嗱，咁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谂过或者收过相关嘅类似礼物啦。咁但我又觉得咧，有啲都几得意嘅。同埋咧，当中呢十个排行榜之中咧，我自己都有收过相关类似嘅啲礼物啦。嗱，第十位咧就系咧，嗱喺女士角度啊，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男士同女士咧对于穿衣品味呢一样嘢咧系有好大嘅反差嘅。 嗯， 即系譬如可能女士咧中意啲碎花咧，啲阿男士就会觉得好阿婆啊咁。 你道出个重点啦，Barbie。 有呢个咁样嘅评价啦，因为我真系试过我着啲有花嘅 pattern 咧，即系我先生就会话做乜着埋啲咁嘅衫嘅咁样啦，所以我就明白咗系好大差异啦。咁所以咧第十位咧都系因为呢个穿衣品味嘅分歧咧而引申嘅，但系咧买一啲女士觉得咧系可能上咗年纪先会着嘅款式。 嗯， 系啦，咁男士就会送咗呢一个，咁女士就会觉得，好似好唔啱我啊，即系都同我衣着品味完全唔切合嘅一啲衣物啦。 跟住又问你，点解唔着嘅？送俾你嗰件衫咁，唔紧要咯，你咪同佢喺屋企嘅时候着俾佢睇咯。 家居服，即系明明送件大褛，但系屋企先着。第九位咧就系钟哥头先讲咗出嚟嘅，就系话送又话送，唔送又话唔送，咁点咧？第九位就系乜都唔送啦，即系去到嗰日话俾你听，冇啊，冇礼物咁样啦。 嗱，呢个又系好大件事，呢个我觉得系一个陷阱嚟嘅，即系送唔送礼物系一个陷阱嚟嘅。 但系咧，通常咧都会咁样问噶嘛，你需要啲咩？冇所谓啦， 唔使啦，悭翻啲钱啦。 嗱就系呢句啦，就系呢句啦。你送 唔送？我唔会咁讲噶，我唔会咁讲。 送要 系啊，要要乜都送，系啊，平都送，朱古力都两粒咁样。我唔会呃自己，我唔会讲假话噶，系啊， 系啊。呢一个答案咧，即系如果自己曾经咁样答过咧，当日真系冇礼物收嗰啲女士咧，自己记得控制一下自己， 唔好怨人啊。 系跟住咧。 第八位咧就系咧，嗰个男士咧自己去精心收集咧，即系。曾经偷拍过女朋友或者老婆的一些照片，而咧通常咧，有些人表示就系话咧，一掀开本相簿咧，通常都系好惊吓，因为通常偷拍的角度咧，都是自己最丑态的一面啦，即系完全不是靓相嚟嘅，唔系大家心目中谂嗰啲沙龙相啦， 即系佢将佢晒咗出嚟啊。 都可能是的，但是即大部分女士都反映这一本相簿呢自己的即相片的質素是非常不满意，而且是觉得自己丑态尽露的。跟住就会觉得啊，为什么原来我平时在你的相簿里面收埋了这么多这些相的，所以就通常会嬲嬲诸多咯。 但这些很亲密才会这样的，即你这么丑样他拍低了他都还这么爱你。咁其实系代表你嘅感情好坚固咯， 咪就系咁丑样唔应该影低咯， 唔系哦，但系佢觉得你得意噶，即系嗰啲男朋友系咁样嘅，即系觉得你好得意，虽然你觉得好样衰，咁但系佢都会 keep， 咁证明喺佢眼里边，即系情人眼里出西施咯。 我諗都可以咁樣理解嘅，所以唔好諗咁多啦嚇。嗱、我哋快啲講埋之後嗰個榜有啲咩啦。第七位咧，我覺得呢個就唔應該嘅，就是、因為價值而定嘅嘢。其實咧呢、這個榜咧，其中有兩樣嘢咧，都係價值而定喎，就係、是、咧分別係呢、這個喺因為日本嘅關係咧，佢就係講話喺100 yen 店入邊買嘅一啲，即係求其送張貼紙啊，或者送一啲好實用嘅掛鈎啊之類嘅家品啊，原来都唔系咁中意收到嘅，另外咧都有啲好实用嘅嘢，例如系第六位咧就系、是、送把梳俾你啦。系啊，嗱，其实我又觉得 OK 喎，几浪漫啦。因为以前咧成日睇啲古装剧咧，都系话咧啲男士帮啲女士梳头啊，其实都几 sweet 啊。 喂，但系嗰把梳可能都喺100 yen 店买嘅、哦， 可能都系啦。咁喂，但系我想话咧，第五位咧，我系自己几希望收到嘅。cash 啊，其实俾钱咪几好咯， 咪即系封利是， 系咯 ，OK 喎，我又觉得自己买自己中意嘅嘢，何乐而不为 咧？嗱，剩翻个头三位咧，唔好赶急讲啦，我哋就喺9:00咁上下，我哋再继续讲埋佢啦。 喂，又好啫， 系啦， 好啊，唔该晒 Barbie。 我都好想知道个陷阱究竟仲有啲乜嘢喺度。 唔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已经中咗箭噶啦，嗰啲梳啊，12元店啊，咁样系啦。咁佢哋而家要谂下点算好啦。我哋转头再讲，唔该晒 Barbie。好，拜拜。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同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会谈，两人之后见传媒。拜登说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仍然有外交渠道，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保证将不会再有连接俄罗斯同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队友批评说，德国未有充分参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拜登强调德国完全可靠。索尔茨说将会团结一致，不会采取不同的步骤。又说柏林当局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约$20亿财政支持，并准备为乌克兰经济稳定提供更多的资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5.1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67，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2点，升1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66美元，卖出1,82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需要封闭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圣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湾德福花园 M 二座、深水埗福荣街92-98号福常福大厦、将军澳骏营一座、九龙湾丽晶花园13座、马鞍山富宝花园9座、马鞍山新港城4期 M 座、大围富家花园1座、沙田沥源村富裕楼、荃湾石围角村石方楼同埋屯门良景村良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空にある何かを見つめていたら。 日本歌手优里今次为日剧 Super Rich 主唱主题音乐作品，歌曲《深秀四》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羁绊以及联系，通过人同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态度，一路相伴、冲突，到最后亦都是互相支持对方梦想为主轴，由一个人变成两个人梦想的故事，呈现在今次《深秀四》的歌曲上面。日本流榜推介音乐作品《优里》《深秀四》。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优里深秀四》。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港商的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12 साल या इस तो वाद उम्र के सारे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यों लिए COVID-19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ओ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का या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निजी अस्पतालों द्वारा चलाए जा रहे केंद्रों को छोड़ के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एक दिन दी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एंगी। फिलहाल बायोटेक वैक्सीन और साइनोवैक वैक्सीन लई उम्र सीमा 12 साल है। सरकार और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कोविड-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और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को बीमारी के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से लड़ने तैयार करते हैं।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के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के तहत थानू जि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और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सुरक्षा वधाने लई और समाज में एक सुरक्षा ढाल बनाने लई वैक्सीन की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ई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10，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卿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嗱 ，Kenny 想问一下啦，北水咧今日翻嚟有冇啲咩我哋可以留意一下，买咩好咧？北水？ 嗱，我覺得就希望個成交方面可以進一步即係改善啦。咁、其實睇翻就琴日都叫 OK 啦，即係雖然係微升，但都叫做係低開咗之後咧，到最後都叫走高翻啲。咁同埋放假之前，其實港股都有啲反彈噶嘛。咁大家就即係希望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北水方面啦，翻嚟嘅話咧，就有機會咧見到個市啊好翻啲，就幫手追翻啲貨咁樣，就令到個成交增加，就動力希望咧就進一步上升啦。咁我覺得不過咧就都係要睇翻25,000点呢位啦。我哋都其實講咗好幾個禮拜啊，咁就。究竟破唔破到25,000点啊？其唔其得揾啊？先至係有後市嗰只指標喺度咯。咁我相信依一排咧，啲北水行咧都係追翻一啲係同啲資源性相關，譬如啲油股啊，或者係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啲抗通脹嘅股份啊，譬如好似 中移動啊，或者係一啲內人類股份啊呢啲，咁就機會會大啲。反而新經濟類股份我諗就都仍然係比較謹慎啲嘅。咁尤其是譬如阿里巴巴琴日都係比較差啲啦，咁我諗都氣氛上面都有啲即係影響喺度啦。咁阿里巴巴成日都有啲即係自己嘅壞消息走出嚟啦，咁啊所以變咗佢嘅走勢特別係弱咯。 嗯，但正話 Kenny 都講到油股啊，咁我係成日驚俾人賴低噶嘛，你知啦。咁但係即係油價呢一樣嘢，而家喂七年新高咯。如果而家先再高追，會唔會驚出事咧？ 追唔追得過咧？係 咯。 嗱，我都覺得咧，其實油價而家依個高位方面咧，係有少少即係有少少咧就扭曲咗嘅，因為點解咧？我哋之前都喺節目講過好多次，係話其實而家嗰啲好多嘅資源啊，或者尤其是油啦嚇，咁就係受到因為疫情因素所影響咧，就影響到供應鏈上面嘅問題，再加埋油價方面咧，有嘅地緣嗰個係局勢緊張問題啦，咁就進一步亦都係推高咗油價去到呢個嘅七年嘅高位啦。咁而唔係咧嗰個經濟嘅需求或者經濟好強勁帶動一個持久性或者好強勁嘅需求嚟到推動嘅油價。咁如果我譬如話經濟真係好好啊，對油嘅需求咧就係增加，咁呢個就係持續性啊嘛，佢唔會突然間就弱翻噶嘛。但係你而家個問題係在於一啲係即係結構唔係結構性嘅問題啦，係一啲特殊性因素嘅話咧，咁究竟係咪可以 long lasting 嗰個係油價咁長久上升咧？呢、這個係有商榷嘅，我都覺得有商榷嘅。咁但係即係暫時即係無可避免啦，啲油股都叫強勢嘅，譬如你見到883啊、87嗰啲，因為始終呢一類型股份一來受惠油價上升啦，第二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嗰啲係比較即係叫做抗通脹或者係唔會太過受加息因素所影響嘅股票咯，因為你譬如我哋之前講嗰啲新經濟類股份啊、高股值啊、高增長股嘅話咧，呢啲加息咧就影響股值係好大噶嘛，咁所以呢啲股份方面咧就首當其衝咯。 係，係 Kenny 講一講883，望一望，佢去到9.9喎，尋日 係啊， 好耐冇見過呢啲位置係嘛？係 好陌生啊， 係即係都等一排咯，叫做咁啊。問下 Kenny 咧，新一年即係虎年啊 ，ATMX 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嗱，咁我諗就大家焦點都係呢一兩日都係睇翻只阿里巴巴啦。咁阿里巴巴方面咧，就點解弱咧？就最主要咁，大家琴日有聽睇公告都知啦。咁佢就係即係註冊多10亿股嘅一個係ABS 啦，即係呢個美國預託證券啦。咁佢註冊啫，佢未發行嘅。咁但係做得呢個動作嘅話咧，應該唔會咁無聊無啦啦就去搞啲咁嘅嘢噶嘛。咁梗係後面咧有後著嘅。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咧，就係話嗰個股數方面咧就會係增加出嚟。因為如果十億股係咩概念嘅話咧，其實十億股嘅話咧，差唔多額外會增加多35% 嘅即係呢個發行股票嘅。咁有啲行嘅 report 講就係話咧，會唔會係軟銀方面咧，為咗減持去持有嘅即係上市之前投資阿里巴巴而部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嘅猜測嘅。咁總之無論如何咧，點都會有嘢做。咁而做嘅嘢嘅話咧，都會增加嘅股數嘅。咁所以變咗短期可能都會個大家態度都會比較謹慎啲咯。咁其他嗰啲都好似走勢都一般嘅，因為頭先講啦，你始終嗰、那個息口嘅趨勢向上嘅話咧，對呢啲係比較特別不利嘅。 咁我又問下啦 ，Kenny， 如果即係我咁樣啦，我當啦，即係如果我揸住啲 當咩，你就係你啦， 我朋友咁啦，我朋友咧揸住啲科技股，咁擲過年啦，咁嚟緊我又應該點樣部署咧？即係譬如你話上一年咁啊，唔係咁好，咁但係佢又唔捨得放手，咁啊希望即係新嘅一年有啲好事情發生啦。咁但係而家聽阿 Kenny 咁講，好似都即係未係行運嘅，咁點部署咧？而家 嗱，首先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要忘掉過去咧嗰個價錢。 係哦 ，OK， 係啊。 首先咧，因為點解咧？好多人咧仲用翻以前嗰個位嚟到參考嘅。好多人都話：哇，我400几蚊買咗快手，或者我400几蚊跌到落200几蚊去買，冇跌咗一半，應該好抵啦。咁冇理由而家唔上翻200蚊㗎咁樣，就真係要忘掉翻即係之前嗰個價錢，因為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咧，其實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嘛，即係以前梗係唔同而家㗎啦，係咪先？咁以前嗰陣時咧，嗰、那個政策或者嗰個係深信咧，就係、是、嗰個發展嘅模式咧，佢個估值係可以好高嘅。但係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嗰啲即係政策係改變咗啦，同埋亦都 而家唔用國家政策，唔容許話嗰啲壟斷性啊嘛。你佢壟斷性，你先會俾高嘅日價佢啫。咁如果佢唔係壟斷性嘅話咧，你一定唔會俾高日價佢噶嘛。咁、再加埋頭先講啦，好重要就係個息口向上啊嘛。咁你因為息口向上嘅話咧，你計呢啲股嘅股值嘅 valuation 就會跌噶啦。咁所以就一定要係忘掉咗之前嗰啲價值，但係係咪唔可以操作咧？都唔係嘅。咁你話用翻而家用翻即係理性啲，或者而家貼合翻實際方面嗰、那個估值嚟去睇，咁佢唔係冇升㗎，佢都有升㗎。咁不過咧就升得好少咁解咯。咁你咪參考翻即係近排嗰個升幅去到邊度嘅，嗰、那個估值去到邊度就已經係冇力上嘅。你咪如果沽你有貨嘅，你咪沽咁一半咯，或者沽喺高位沽咗佢咯，跟住佢喺低位再買過，慢慢做多幾次，就將你嗰個成本係降低咯。咁總之你回歸翻啲現實嘅話，就容易操作好多。 係近期嘅高位，而唔係歷史嘅高位，係嘛？ 子豪，你可以你都係可以覺得呢啲股份個前景唔同咗啦，我放棄咗佢，咁我覺得都 OK 嘅，你咪轉去第二，你唔一定要喺。嗰隻輸唔一定要嗰隻贏翻噶嘛，你可以係輸少啲，走咗之後喺第二隻贏翻。你勉強要喺嗰隻贏翻嘅話咧，如果個即係市勢唔係就嗰啲股票嘅話咧，咁你辛苦好多。咁譬如我譬如轉咗去嗰啲，我中移動或者仲轉咗去啲匯豐。我都賺翻唔少啦，點解一定要勉強喺嗰隻度操作咧？ 係唔好執著， 唔好同自己鬥氣啊！ 係啊係啊，你過去牽絆到你嘅未來，幾唔抵咧？啱唔啱 啊？不過正所謂有心唔怕遲啊，即係踏入虎年係第一次同阿 Candy 傾電話先，即係祝翻你呢、這個身體健康， 財源廣 進，開開心心， 心想事成，係啊，一本萬利。 不過 Candy， 我有一個無聊的問題想問一問嗱，咁根據呢個放假嘅規矩啊，咁個股市都係初四就會開。开翻市啊！咁但系咧，即系话晒中国人咧，农历新年好讲意头噶嘛。如果农历初四开市嗰日真系唔系咁好日，咁你哋有冇啲咩相应嘅做法嘅咧？ 其实咧，我觉得就那个好多人都会系咩嘅，股市上边咧都睇翻嗰个即系开盘咧嗰个系开唔开红盘啊，或者年初个表现系点啊，就系攞个意头啊嘛。 系咯。 咁但系我又觉得未必系。真係絕對有關係，會影響全年上面嘅表現咯。咁、所以我就自己又覺得就唔使太過介意咧，就係、是、年頭上面嘅表現。有好多時年頭表現好好，但其實去到年中間到年尾又唔得嘅。 又係喎， 年頭表現係好好，但係其實去到年尾又唔得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又唔使咁緊張。咁同埋亦都係咩咯？好似即係我哋即係年頭通常睇電視都好多嗰啲術數大啲出嚟做呢個係講解噶嘛。有咩事？好簡單。洗牙咯，捐血 系喎，系喎， 捐血系啱噶，系啊，系啊。 最紧要个心安理得啫嘛，你变咗你唔好太过紧张嘅话咧，咁其实咪 系咯，系咯， 唔好咁紧张，轻松啲， 血库存量又低，系咪先？好，咁今日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邓星兴 Kenny 咧，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听日再倾过啦， 唔该晒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咧，梗系要揾埋 阿欧啦。不过咧，阿欧嚟听得啦，因为今日 Kitty 介绍啲优惠俾你啊。 系啊， 我知道啊。不过琴日买菜，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买唔买到菜？ 咦，我有买菜喎、啊，琴日。 我琴日冇啊，因为我之前买咗一扎啊嘛。 哦，咁就雪底雪柜，就分几日食。 系啊， 我都啱。哇，琴日真系、啊，俾阿欧讲一讲之后咧，去到菜档咧， 我真寒 开心啊。系啊，即刻有一个战斗模式 on 咁样，咁啊望下啲菜啦。咁、我有望到豆苗嘅豆苗咧，我去嗰个街市咧，佢就卖50几蚊斤。 又唔係話特別好貴，咁唔係豆杯啦，豆杯又再貴啲啦，係啦，就30几蚊半斤咁樣咯，豆苗係啦。咁最後咧，我買咗一棵，因為我哋兩個人咧食少少啫嘛，買一棵類似樽白黃牙白咁樣啦，係啦，咁啊都12蚊咯。 嗯， 平時有兩三棵噶啦，12蚊，尋日得一棵咋。 算啦， 我有番茄炒蛋啊，20蚊三個番茄都真係貴咗好多啊。 係咯，平時10几蚊有三份噶嘛，呢啲係啊， 溝多啲水咯。 已经番茄炒蛋咯， 倒多啲茄汁咯。 唔系点 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点解要悭啊？系啊，点解要悭啊？因为情人节嚟啦嘛，情人节系吓吓咩啊？ 唔系咯，今年咪唔使食情人节大餐咯，因为抗疫啊嘛。 咁礼物都要送噶。 哦，你真系啊，我哋唔好咁谂啊，话你听，你唔可以出街食个情人节大餐，可能要到会噶。 吓， 系。 系喺屋企都食 起呢点添 啊！哇， 叻嘅松哥你， 哇你真系啊！呢个又系另一个陷阱嚟嘅，小心啲啊！ 即系你谂住情人节断食系嘛？饭唔使食噶啦嗰日。 因为咧，我听过今年情人节大餐咧，有啲奥马卡西嘅师傅咧，因为佢唔可以喺餐厅度煮啊，佢直情到会喺你屋企嗰度煮咯。咁但系佢会有晒嗰啲快速检测。你知依家入任何场所最紧要有嗰支棒棒噶嘛？跟住等20分钟，跟住check 完一次，跟住先入你屋企先煮咯。系啊，哎呀，原来咁贵啊！今年情人节嘅， 今年可能系仲贵咗， 再贵咗啊！咁啊，所以咧呢个着数咧系礼物嗰度又可以悭翻啲钱啦。咁啊，几得意！我见即系而家都好多嗰啲专题咧，就系讲啲情人节嘅优惠啦。譬如有啲朱古力啊、蛋糕又有限时嘅套装85折优惠啦。咁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咧，寻日我都哇一声，呢一间食炸鸡汉堡包嗰间咧，系啦，即系一个大嘅英文字嗰间咧，佢竟然咧有出到呢个情人节期间嘅蜜桃软心玫瑰蛋糕，系啊，因为佢嗰间餐厅咧，佢咪有时一边咧系 cafe 嚟嘅，即系专卖啲蛋糕啊、咖啡咁样样嘅。咁佢而家喺嗰一 part 嗰度咧，就推出咗一个玫瑰蛋糕，都几靓噶个样。 嗱，叫阿 O 去试一试先。 系， 嗱你试下。 你仲叫佢试？上次又话好辣喎，嗰个酱。 就系话叫阿 O 去试喺情人节去呢间餐厅买个包俾个老婆，睇下老婆会唔会炸型先。 梗系会啦， 但系呢个唔系包嚟噶，呢个真系玫瑰花嘅蛋糕，好靓嘅。即系你望落去咧，佢个样子，即系嗰张宣传相咧，佢似系平时卖雪糕嗰间咧，即系好多雪糕火锅啊嗰间嗰啲出品咁嘅东西嚟嘅。咁但系你望清楚，咦，原来系平时食开嗰间快餐店嚟、哦。 就系、是、咯，就系话嗰个唔系话有啲咩高低之分， 是 但系咧女士们可能会睇情人节我哋去呢个品牌嘅餐厅嗰度食，会唔会有啲另外嘅选择咧？ 但系呢个即系买翻去几靓嘅，即系你咪抌咗盒去咯。 哦，打卡 抌咗盒去咯。 正所谓陪你咧去食呢个咩嘢嘅女人啊，特别叫做 女 得过 系啦， 受欢迎咁样，系咪即系可以因此而加分咧？如果中意食呢一个玫瑰花嘅蛋糕嘅话， 呢、這个可能系佢嗰个绝招嚟嘅，即系佢嘅卖点，即系情人节试试你嘅情人啊，咁样即系如果你买呢、這个，睇下佢有咩反应，见到个盒之后，如果佢都系好 sweet 好冧嘅咧，咁啊呢个取得过啦，咁样呢、這个情人节嘅限定咯，同埋平平地咯，50蚊、52蚊有两件啊，咁样。 嗱，我觉得最紧要系有冇心嘅啫。 嗯。 即系有心咧，喺乜嘢品牌买都 OK 嘅。 系咁啊， 有礼物送添啊！嗰、那个伤心乐园餐仲有个玩具添啊， 系咩？ 系啊，喂，送嘢咧，我见到有一间嗰啲便利店啊，系啦，即系数目字嗰个便利店咧，佢亦都有推出到一啲情人节嘅公仔，咁啊一对嘅。嗰、那個即係同我名字一樣嗰個公仔咧，係啦，咁啊有啲新型嘅夜光公仔，個賣相都幾靚，即係你知道呢個公仔有好多擁趸㗎啦，係 啊，又爭住嚟儲啦， 爭住嚟換啦，哦幾靚喎，我覺得呢、這個佢係一對嘅，即係一個男仔Daniel 啦咁樣同埋佢啦，咁啊就即係可以拼埋一齊揸住一個心心咁樣樣嘅，係啦。 Daniel 你又 都幾好喎、啊，你係咁揾咗啲平嘅推介，今年香港可能真係經濟唔好咧， 係啊， 加嗰啲檢測包啊，同埋啲菜都炒到貴曬咧，咁唯有 就是平平地过情人节，几贴心。 冇嘥太多钱啦，系咪？即系平平地有个心意咁。 唔系，其实咧，我哋远古落嚟咧，啲菜啊，经常都会炒得贵咧，一早话咗俾你听噶啦。 点解咧？ 我哋经常炒菜，炒菜啊嘛。 系，所以就要炒咗啲菜先， 炒咗贵咗 啦。咁炒唔炒肉啊？ 我哋好似话炒肉噶嘛。 咁鱿鱼又点啊？ 咁就贵咯。 梗冇啦，好算啦。头先我听你同阿 Kenny 讲北水翻嚟，今日应该升咯。哇，大佬！ 嗱，陣間九點鐘等你講啊，睇下究竟開始有啲咩留意啊，陣間哦。 好啊，唔該曬，咁啊，轉頭再打俾你啦，拜拜。好，時間嚟到早上嘅8:27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先，係大致多雲嘅，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咧大概去到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咁展望咧，未來幾日都係大致多雲嘅，本週中後期氣温咧會稍為回升，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4%。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8日系一年嘅第3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26日。1966年2月8日，由于世界文明嘅比萨斜塔不断倾斜，引起人们担心。意大利专家试图采取措施挽救。比萨斜塔是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比萨省比萨市城区的独立式钟楼，1173年开始兴建，原本为垂直建造，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层松软而倾斜，1990年曾经停止向游客开放。经过11年的维修，斜塔被扶正44厘米，2001年尾再次开放。1987年12月，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将比萨斜塔收入世界遗产名录。2月8日出生的朋友能够精准地掌握周围的信息，懂得把握时机提出主题或者行动，拥有相当强的第六感，经常俾到身边人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感觉。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出乎意料嘅建筑会唔会系你意料中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你会选择跟从规矩而默默无名，还是出现乱子而举世闻名？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85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呢啲地方嘅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为咗确保检测资源嘅运用更具针对性，强制检测安排将会简化至2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喺公告起计头3日内完成，第二次就需要喺4至6日内完成。疫情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或确诊个案，有7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多座住宅大厦同埋广华医院重建项目一期地盘等。另外，因应喺慈云山、油塘、九龙城同黄大仙采集到嘅污水样本呈阳性，有12个指明地方或范围被纳入公告。政府因应本港新冠疫情嘅最新发展，启动居家抗疫。启动居安抗疫计划，将现在的密切接触者和他们的同住人士到检疫设施分别接受14日和4日检疫的安排，改为家居检疫。政府昨日为物业管理人员举办简介会，向他们讲解感染控制指引内容和作出建议，主要包括送递人员按照指引可以安全地向家居检疫人士送递物品，例如膳食和网购物品。亲友或者快递员可以将有关的物品送到家居检疫人士所住的单位外，但不可以入去。建议都包括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你哋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sir.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嘅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啲从来未接触过嘅事，再从佢哋嘅表现解读孩子嘅心思。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讲呢个办公室心理就梗系揾埋小白一齐讲啦。咁啊，好啦，阿小白咧喺咪度啊？小白听唔听到啊？小白，咦，小白唔喺度嘅。小白 ，hello， 小白， 佢讲乜嘢嘅？ 小白，小白 ，hello， 有声啊？ 有 声啊？有声啊？ 点都撞到啊？ 系啊系啊， 撞中啊！ 系啦，小白，我想话咧，即系我哋有一啲即系同人哋沟通嘅方法咧，亦都有一啲嘅渠道啦。咁啊，但系咧，原来你揾唔啱嗰个方式咧，人哋就会听唔到你讲嘅嘢，亦都咧掌握唔到你要讲嘅重点啊。咁但系嗰个窍门系咩咧？原来人人咧嗰个沟通方法都系有啲唔同嘅，可能，即系有归纳咗咧，其实可能会有三款人。即系三种嘅沟通体系， 但呢个唔使一定喺办公室啦， 系啊， 两公婆都系噶， 系啊， 成日都系选择性地听嘅， 有冇发表啊，小白？ 我自己认为咧系冇发表噶， 咦，明哲保身， 你冇补充系咪？你冇补充？ 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自己沟通嘅方法嘅，人与人之间咧其实系好需要。好好地咁溝通嘅， 小心啊，保你家宅平安， 系啦。 所以咧呢个一定要听，系啦。到底啊系边三个系统？到底即系你好想同佢溝通嗰个人，佢系属于边一个系统咧？咁如果你用错咗咧，就可能令到你哋即系溝通上面会成日出现一啲即系障碍啊、问题啊咁样啦。咁啊，根据咧呢个 NLP 神经语言程式学嘅理论咧，一般咧就有三种。嘅沟通体系嘅，分别咧就系视觉、听觉同埋知觉。咁咧，你就要睇翻即系对方即系接收者咧，佢系属于边一个类型嘅人，你就用翻嗰款嚟同佢沟通咧，咁就会相对咧会比较畅顺啲啦。佢话视觉型嘅人咧，咁你听个名字都知啦，佢就唔会太过注重声音同埋感觉嘅，佢哋内心嘅表达咧，通常都系比较画面式一啲嘅，中意睇图形啊、睇图表啊、睇影像啊咁啦。咁佢哋有啲咩特点咧？即系我点知呢个人佢系咪视觉型咧？佢话佢哋咧，通常呼吸会急速啲，语速会比较快啲，讲嘢嘅时候咧手势会多啲。呢、這个我觉得似系我嚟嘅，系啦。佢又话咧，成日会用一啲词汇，就系你睇下、观察下、你谂下，即系呢啲词语咧，就代表啊，佢个人咧好着重咗嗰啲视觉嘅东西啦，系啦。佢话同视觉型嘅人去沟通咧，最好咧。 都系同佢一样提高翻个语速，系啦，即系同佢嗰个节奏啊，要同翻佢一样。 点解唔讲慢啲，拉翻慢啲佢嘅节奏咧？ 嗱，你如果问我，我觉得我系视觉型嘅人咧、我系好怕同啲语速慢或者嗰啲声调佢吸引唔到你嘅人去讲嘢嘅，好、快会 out flow 嘅，好、快你就会冇耐性啦，亦都会完全好似听唔入耳咁样嘅、即系你要同佢个节奏相似翻、相近翻。咁同埋咧，佢话汇报工作或者即系如果你老细系呢一款人啦吓，咁咧你汇报工作啊或者去游说佢嘅时候咧，净系用你把口咧系唔够嘅，你应该咧 show 多啲嘅图像啊、图片啊、表格啊咁样俾佢睇，咁一睇咧佢入脑嘅时候咧，佢就会明多啲或者会即系印象深刻多啲啦、 其实以前读书嘅时候咧，都有啲一批嘅学生咧，啲老师就会觉得佢哋都好似视觉系咁样啊，喺佢哋好多譬如历史又好、数学又好，就算中文都好咧。你用翻一啲图像去到表达俾佢哋咧，嗰一批嘅同学仔咧系会容易啲入脑嘅。如果你纯粹纯文字嘅，即系例如数学，其实可以用数字已经表达咗出嚟啦。但系某一啲人咧会觉得用图像睇上嚟嘅时候咧，容易捉到佢入边嗰个道理而明白同埋体会到。咁可能就系Kitty 所讲呢一种咧，即系叫做咩啊？视觉系系嘛？ 系视觉系 啦，视觉系嘅，咁啊容易啲 get 到嗰个道理啦。 我睇埋另外嗰两个咧，我肯定我系视觉系噶啦，肯定啊，一定系啦。因为听觉型咧，我就完全唔系嘅，我成日都好难听到人哋讲一啲好详细嘅嘢嘅，所以我 listening 系比较差嘅，系啦。 我都觉 唔听人讲嘢，即系简称唔听人讲嘢嘅，系啦呢一款人。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听人讲嘢嘅，呢个听觉型嘅人咧，内心表达咧通常咧都系以一啲口头语言嘅形式啦讲嘢咧，佢哋嘅速度咧就会适中啲嘅，即系唔会好似我咁快啦，咁啊温和啲啦，同埋有翻少少节奏嘅咁。咁佢哋中意咧用嘅词汇。包括咩咧？啊，听起上嚟唔错，啊，听到啲咩，啊，听讲咩咩咩咁样，即系通常佢哋会提到呢啲嘅词语嘅。咁同呢一类听觉型嘅人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就需要调整翻自己嗰个声音嘅高度，千祈唔好太高音，即系又系近翻佢讲嘢嗰个语速啊、语调啊。 所以你同周华山博士倾偈嘅时候咧，你都讲慢啲嘅， 系嘛？ 周华山博士就系正话你讲嘅啫，用声音啊， 系啦系啦，冇错， 讲嘢好慢。 是用聲音講嘢嘅人咧，通常第一句咧，佢會幫對方包咗底線，所以包咗咧，我感覺上啦，佢話啊，我認同你，真係，咦，你又講得啱，好似又多咗呢啲嘅接頭 語。呢個唔關聽覺型事，呢個純粹係周華山博士 講嘢嘅， 係啦， 節奏 嘅係啦，佢嘅習慣嚟嘅，係啊，呢一個咧同嗰個即係心靈啊鼓勵性係有關嘅。 我認同你， 係啦，聽起上嚟舒服啲嘅。咁啊，如果你用翻聽覺型嘅人。嘅一個語言模式啦，咁可能你會即系講下話啊，聽起上嚟呢一個嘅建議唔錯嗬，咁樣即系你可以跟翻佢平時中意聽嘅嘢。好啦，到知覺型係咩咧？知覺型嘅人咧，內心獨白咧，通常係以感覺啊、感受嘅形式嚟到表達嘅。佢哋好重視溝通時候嘅氣氛，中意自在嘅感覺。知覺型嘅人咧，重視精神生活嘅品質，有時候咧就會表現出咧對某一啲事情嘅輕視，即係我淨係 care 呢一樣嘢嘅啫。佢哋中意用嘅語言包括咩咧？感覺啊、手感啊、接觸啊。捉得住啊！即系呢啲词语，即系比较自在啲，或者可以话系虚无少少啦。 我系呢一只， 你系知觉 呢只， 系啊？咩？你好易失去我噶？ 点解啊？ 失去知觉啊！ 喂，我系升华咗嘅呢只，叫做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嗱，呢类型嘅人咧，唔系、佢话呢类型嘅人咧，讲嘢嘅速度会比较慢啲，呼吸咧会深长啲，同埋咧会舒缓啲嘅个人，佢会放慢节奏。你哋两个都唔系呢啲慢节奏嘅人啦、 啊。其实我都系 A 嘅，即系视觉 型啊，系、啊。 所以我遇到嗰啲咧 B 型咧。我會有好容易猛整，因為正所謂咩急驚風雨著萬囊中啊嘛，即係好容易，快啲啦，講快啲得唔得啊？唔好拖時間啦咁樣。 嗱，第二種都未係啊，第三種你會仲更加 知覺型啊， 知覺型。 但係我暗地裏有啲係知覺型啊嘛，所以我又反而可以接受到知覺型， 可能係可以三溝 轉換係嘛，轉換 可以咁樣。 應該都可以啊， 係咯，睇邊個比重多啲，你咪就翻佢咯。 我覺得可能應該係同個情景有關嘅，即係譬如你做嘢嘅時候。 候，通常因为你嗰个冲啊，或者你即系每分每秒都系掌握住嘅，咁你咪比较视觉型啲咯，即系你要睇好多嘢，即系决定有啲嘢。咁譬如你喺屋企嘅，咁你就要换翻转一个嘅感觉嘅时候，你咪知觉型啲咯。 不过呢个就话阿 Kitty 讲咗三种啊， 嗯， 我话最罩忌咧就系遇着个老细系知觉型， 系， 因为佢讲啲嘢咧好好云游太虚咁样啊。我想啊，大約啊，感受啊，如果你作為佢嘅下屬咧，真係唔知點樣滿足佢。 即係呢個感覺上好似爭少少喎，咁佢又講唔到俾你聽係點。 然後仲要加到佢，我又唔知道爭啲乜嘢，但係就爭咗少少嘅。 係啊， 跟住班下屬就喺度諗啦。 但係我以前拍好多導演都係呢一隻㗎。係，我覺得咧。即系咁啦，你做多过嚟睇下，你做多讲乜嘢嚟睇下咧？ 你明噶啦，即系个感觉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你即系同人哋沟通嘅时候，无论系职场上啦，或者头先钟哥话你同身边屋企人去沟通咧，如果你想你将心里面嗰样嘢好好地咁样传达到俾对方咧，就要留意呢一样嘢啦。即系对方系乜嘢型嘅沟通型人格咧？咁你用翻相对嘅技巧，咁可能咧就会令到件事会顺畅。 JNY on the beats， 这刻一起跟我去入定，合上合眼，思绪中长鸣，怨气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我这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皮肉之外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但醒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照，为城内悲伤的脚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昔日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种画面如红楼空涌颠覆再翻演，某处回根只有碰着面，山石后景也要去悼念，来道别或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 8:51，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5%。听过有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疫情越嚟越严峻，大家咧除咗因为在家工作多咗时间留喺屋企之外，亦都可能有一个新嘅习惯，就系、是、经常抱住啲新闻消息，又或者上去唔同嘅社交媒体睇下疫情嘅新发展。如果你睇完呢啲新闻消息之后变得好担心，又或者系好紧张，成日抱住嘅话咧，咁有一个新嘅词语就可以形容你嘅呢一种行为啦。到底系乜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多了留意社交媒体，不过如果你已经去到一个失控的地步，忍不住经常是这睇，看是这睇，看是这睇的话，那这个英文的新字就可以拿来形容你的行为了。有一个字叫做 doomscrolling， doomscrolling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合成字，就是将 doom同埋 scroll 合成埋一齐，变成呢一个新字 doom scrolling。doom scrolling 嘅意思其实就系解作你已经非常之沉迷于更新一啲网上嘅消息，而且咧通常喺你心底里面已经觉得呢啲消息唔系好消息，所以你先至会咁紧张、咁沉迷，忍唔住系咁睇、系咁睇、系咁睇啊！如果你都发现自己有呢一个 doom scrolling。Doom scrolling 的行为，我建议你真的要放松一点啦。总之做好自己的本分，做足防疫措施，不需要那么紧张那么担心的。我们一起同心抗疫啦。 阿欧，还用不用恭喜发财呢？ Kitty， 不知道、 啊。小白你说呢？ 芭比，我想不用啩。 钟哥点睇啊？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喺拜年市。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点啊，欧？ 喂，今日要讲下慎防啦，有呢个偷鞋贼啊！吓，系啊，依家咪好多人去拜年咧，啲鞋又唔入屋啦。即系钟哥，你领教唔少啊！你啲邻居都会将啲鞋卸晒喺个门口嗰度啦。 系啊， 系啊，你嗰度咧就保安就严密啲。咁、但系咧，鸭脷洲利东村咧。就有一栋楼咧出现呢个偷鞋贼、哦，睇翻呢个闭路电视咧，唔贵唔偷啊，见到呢个贼仔咁啊，偷咗咧几对鞋，成六七千蚊、 啊， 一对咧就系 Tik Tik 嗰个牌子啦，即系热炒盘嚟嘅，嗰对咧如果网上去转售都有翻二千蚊嘅，跟住另外又仲有多两三对呢一类咁嘅波鞋咁样咯，咁啊。网民咧就斥责啊，冇公德心乱放鞋，引来小偷咁啊！亦都咧有另一啲网民咧就话呢啲鞋咁有价值就应该摆翻喺间屋嗰度咁，但系一去到呢个位咧，讨论嘅空间又去翻嗰啲防唔防疫啊，叫唔叫人去屋企拜年啊咁样，咁啊两位拍档嗱，新闻就系咁啦，或者咧。偷贼偷鞋贼就系咁样发生咗，你哋有啲咩招数可以 叫做醒一醒啲网民或者醒一醒啲听众咧。 我都系坚持第一样啦，即系疫情期间咧，其实就唔应该去拜年嘅。 系，所以就唔使着鞋出街。 系啦，咁咧你成日都见到啲左邻右里咧，屋企摆咗成十几对鞋出嚟咧，我就个心就寒一寒。 见到都惊系嘛？ 而家真系见到都惊，即系好多人喺屋里边啊嘛。咁另外咧，如果真系要去拜年啦，着白饭鱼啦。买翻对平少少，你就算唔见都系唔见到白饭鱼啫， 但系新年着新鞋， 咪买对新嘅白饭鱼咯。 哦，所以嗰个偷鞋贼就系 hold 住咁样，因为通常啲人去拜年就 系 着新鞋，咁啊见你啲鞋又新又靓，咁啊偷啦。 嗯， 哇、哦，咁真系衰啲哦，好惨啊。咁哦，咁摆翻入屋咯。 但摆翻入屋又系阿欧静话讲啦嘛，疫情关 系 啊。 咁咪喷咯，我通常咧都会即系我其实而家一路屋企个门口咧都摆住两支。嗰啲噴霧嘅，消毒嘅，即係自己，譬如翻到屋企嘅時候，你又冇理由行曬出去噶嘛啲鞋，咁你又會即係唔俾人見到唔係咁好啦。咁我就會都係即係噴乾淨曬，咁跟住擺喺即係屋企裏面門口嘅裏面，即係擺一陣，跟住再噴多次先至放翻入鞋櫃嘅。咁會好啲咯，係嘛？擺喺出面係有啲驚嘅。 有啲網民咧就話，可能轉個頭咧就喺鴨寮街嗰度深水埗地攤可以揾得翻。咁 快？ 咁當然係揶揄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呢一個情景咧，就令到我哋細個啊嗰個畫面重現啊！記得咧有個年代咧，學生哥咧都好中意偷書包嘅，有啲人 哦係啊， 偷嗰個咧 M 字頭有個 D 字嗰個牌子咧， 喺 信和嗰度咧有得轉售噶。嗰陣時咧，大家就當自己個書包咧好似寶貝咁樣，要成日攬咗喺個身嗰度。學校真係有呢啲偷書包事件嘅，而你個書包真係會喺翻咧信和唔知二樓某幾間鋪頭賣二手書包咧，你要揾得翻噶。 我記得 好陰功啊！突然間呢、 那個畫面出翻嚟，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咧，啲人個書包咧係有個鎖噶，即 係 佢驚 係 啊， 唔係佢係本身包埋個鎖俾你噶嘛，有啲係， 佢、等你偷咗都開唔到，所以你睇幾慘，為咗即係保護自己嘅財物、 哦。你讀書嘅時候咧，你就買個名牌書包，你就驚人偷。咁你而家出嚟做嘢。嘅时候，你买一个十几万嘅包包，你又唔惊俾人攞嘅？ 惊噶，点会唔惊啊？不过我就唔会即系我好少买呢啲咁贵嘅嘢啦。即系好似哇，如果带出街，即系譬如你话之前咪俾个港铁嗰度门夹住嘅，哇，咁夹一夹个心真系流血啊！ 咁所以大家。年咁唔關年近歲晚事啦，而家香港經濟唔好，即係可能大家都即係户口都唔係好夠錢就挺而走險咯。咁但係呢啲違法嘅就係冇錯 啊。係啊係啊，咁啊唔該曬，大家都小心自己嘅財物啦。好，就嚟去到早上嘅九點鐘啦。九點鐘之前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嘅，日間部分時間係天色明朗啊，最高氣温大概去到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未来几日都系大致多云嘅。本周中后期咧气温会稍为回升，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3%。 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通菜街 2A 至 2P 号红光大厦 A 座，深水埗长沙环道22至24号恒盛大厦，青衣翠怡花园4座，何文田君怡峰8座，屯门梁景村梁英楼，油麻地德昌里13号，沙田沙田中心唐宁大厦，大围大围道54至 58号黎明楼、石硖尾、石硖尾村美亮楼同埋大角咀一号银海一座。详情可以查阅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点样煎一块牛扒先至好食？ 用猛火一煎，真系可以锁住肉汁。 炒餸夠鑊氣，点解会好食啲咧？ 鑊氣到底系咩嚟嘅咧？ 呢啲日常烹饪技巧，通通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 电视纪录片《煮食科学》，一年四集，话你听点解烹饪对人类发展咁重要。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嘅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和悭电胆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了，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同大家睇睇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收报35,091点啊，微升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82点啊，港股 ADR 咧全日微跌啊，不过咧今日有北水 come back 喎，会唔会咧就系北水咧？单天保至尊撑起港股咧，有咁嘅机会喎，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情人节陷阱啊！ 我哋系咪祝上回？ 祝上回，阿爸咪讲到呢一个嘅嗰个排行榜，数正头三位，所以你就借呢、這、一个，其实都好啱数啊！即系呢几分钟，不如讲下呢啲咁神秘嘅嘢。排行榜里边情人节嘅陷阱啊，爸咪。 喂，我想话咧，你讲嘅陷阱呢个字咧，就真系一啲都冇错。但系咧，即系嗱，陷阱还陷阱啦，即系通常送嗰个梗系唔觉得系陷阱，点会送噶嘛？ 哇，你都咪讲啊，真系噶，有阵时情人节送礼咧，你又想问一问对家，究竟你想要啲乜嘢？问又唔得。唔問又驚買錯，咁呢個已經係一樣啦。其實咧，再數前一格，你正話都講咗啦，送同唔送咧，都已經係一個陷阱嚟嘅。咁有陣時好多時，你會問個對家，即係男問女又好，或者女問男都好啊。我送唔送嘢俾你啊？通常得到嘅答案咧，我聽翻嚟絕大部分都係話唔使啦，唔使啦。一講唔使啦咧，你就驚噶啦。 係。 通常都是咁客气嘅表面上。 表面上。不是好像正话 Kitty 话斋你讲到明是话要嘅、 哎。 反而我仲安心。即是个对方仲安心咗。 咁啊唔知道系咪真系啦。如果呢我相信比较了解对方嘅人呢应该就听得出嗰啲言外之音嘅。即女士通常话冇所谓啦就系俾返个难题你自己諗啦唔好成日都话晒俾你听咁咪冇惊喜囉。 不过题外话讲到句呀最憎系乜嘢我直头讲个憎字。 嗯。 当你买咗之后呢跟住佢就话嘿都叫你唔使买㗎啦。嗱话佢真系火到嚟呀真系。 咁又真係唔啱喎。 如果中意应该唔会咁讲我应该係唔中意先会咁。 咪所以咪就係话唔中意都唔好咁讲。 係 喎。係啦即係一番心意。 得啦。 喂但係呢讲到呢 ,top three 呢我就真係觉得呢如果收到呢真係有机会会咁样讲出口嘅。嗱、我先帮呢个送礼嘅人呢搵一个好漂亮嘅藉口啦因为讲到第三位呢其实我觉得呢个都几大件事嘅如果真係送到出去嘅话。嗱、那个漂亮嘅藉口可能就係、可能送嘅时候呢会觉得唔知道对方想鍾意啲乜所以呢就搵返一啲呢已有嘅例子或者係已经曾经送过出去嘅物品。 嗯 咁讲咧，第三位咧系咧一啲ex 即系前女友打回头嘅一啲礼物。 吓、 啊，系啊，好大胆，我觉得呢、這个 佢一定系冇听过《周末有情人》呢个节目啦 。你又可以讲解一下啦。 咁其实我谂冇人唔介意噶、啊，即系呢个咁象征式嘅嘢。咁当然啦，你可以话啊，同嗰个 ex 已经冇嘢噶啦，系啊，咁唔好嘥咗佢。咁但係你用第二个方法去到即係转让俾其他人囉、你咪摆上嗰啲二手平台卖咗佢囉。即係我諗收嗰个係真係会唔开心嘅尤其是我唔知啦、都冇话男定女㗎啦即係都会介意㗎嘛。 但係呢我反而觉得最匪夷所思嘅就係、是、到底收系咪嗰个点解会知道嗰样嘢系嗰个 X 嘅呢 啊又系喎、 哦。冇嘢瞒得到㗎喎。 吓 冇嘢瞒得到㗎。係啊。 好 啊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就话 Kitty 一讲呢句嘅时候呢 个心寒一寒。 咪充满杀气啊。 咪同埋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呢、你送嘅时候你都会有少少諗过啊送好唔送好佢会唔会介意呢咁、你自己都心有戚戚然嘅时候呢、对方一定会 feel 到㗎。即係就算你最后决定啊都送啦咁样。咁对方会觉得哦，咁古怪，即系同埋你呢样嘢，你本身系谂住买俾你个 X 噶嘛，即系你嗰个对象啊，已经系谂住另外一个人啦，所以未必好适合你而家嗰个女朋友嘅。就算系颈链又好，或者系手链又好，咁你会觉得都系饰物啫咁样。咁可能就系、是、我以前个女朋友佢系属双鱼座嘅咁样。咁所以嗰条链系有条鱼喺度，咁你而家嗰个女朋友会谂，哇、点解你无啦啦买条链系有条鱼嘅咧？咁谂下谂下谂到噶啦。 如果咁啱又系识咗个双鱼座嘅咧？ 啊，咁啊稳阵啲。咁可以考虑下，系啦。 都要咧，补底嘅。即系如果真系咧，发现咗自己嘅男朋友咧，送咗啲以前 X 嘅嘢俾你咧，咁你都应该要庆幸嘅。就因为咧，起码你知道嗰个男朋友咧，个人都几老实，同埋咧都唔系话你完全摸不透佢啊。即系你起码你好容易掌握到，哦，嗱，今次仲俾我捉到咁，咁你都应该庆幸嘅。佢都为人系属于老实嚟讲。 通常咧，我就会建议送嗰人嗱，我当啦，即系佢送条鱼嘅颈链俾你，咁、你就话：咦，你以前个女朋友系双鱼座噶、哦，系咪你谂住送俾佢？ 哇，呢、 這个送唔出啦！ 你呢个又系陷阱啦，即系套佢料噶啫。 唔系啊，即系而家新嗰个啊，即系佢有怀疑嘅时候，你点答啊？蛇咬都唔认，蛇咬都唔认。吓、啊，佢双鱼座嘅咩？我唔知道、啊。如果你认咗，就大件事啦。 你果然系周末有情人嘅主持啊！ 系啊，蛇咬都唔认，记住呢五个字。 冇錯，喂嗱，咁我哋去到第二位咧，都有少少差不多嘅意味嘅。不過咧，我自己又覺得呢樣嘢，我又覺得唔係話真係咁大件事，或者咁大問題，或者應該咁講，可能係每個人嘅角度都唔一樣啦。就係講緊咧，係送一啲二手衫啊，或者係二手嘅貼身物品俾人哋。 咁我自己又覺得其實冇乜嘢，因為而家二手市場其實都不好流行啦，同埋如果係 keep 得新淨嘅話咧，都冇乜所謂嘅，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咧，佢呢個研究調查講出嚟咧，就係話收禮物嘅人咧就好介意，因為咧大家就會覺得咧，可能係譬如日本嘅古著店啊，或者日本嘅二手市場咧，好多時咧嗰啲二手衫咧係真係好顯眼地感覺到佢係咧，即係比較有一種二手嘅意味啊。尤其是係如果衣物咧，就覺得好似好耐都冇洗，同埋嗰個保存方法咧，佢哋就覺得唔係咁好，咁亦都係咧失去咗一種浪漫嘅感覺，所以啲人同埋咁中意咯。所以呢個就榮登咗 number two 啦。 即係呢度加個注腳先啊！你自己去買二手嘢咧，即係你講嗰啲貼身物品啊。如果你自己去買咧，你會接受嘅，人哋送俾你，你先至唔想要嘅啫。嗱，因为咧，譬如话我因为我都有去，即系之前去旅行咧，我都会有帮衬一啲喺日本嘅二手衫嘅地方啊。咁因为咧，有啲衫真系你要去嗰度揾，你先至揾得翻嗰个年代咧，又或者真系要想就系想要佢有旧嘅感觉啊嘛。咁你买嘅时候咧冇所谓咯，因为我买俾自己着啊嘛。咁但系如果人哋买俾你咧，你就硬系觉得好似戚戚然嘅。 系，所以我估咧，即系如果你送礼物俾人系送呢啲即系二手嘢啊，或者古着嘢咧，应该都唔系求其嘅，即系你有谂过，即系系啊，即系你有一个原因，即系譬如佢好中意好迷呢啲嘅，即系可能佢好中意军事嘢嘅，佢要揾一啲旧嘅嘢，佢先至 fit 佢嘅。咁我谂系会有原因，而唔系贸贸然求其喺啲二手店度到拣啲平嘢咯，一百蚊两件啊嘛，咁啊系咯，即系呢个应该系啦，有个原因有个出发点嘅，我相信。 都是的，嗱咁嗱呢个都叫做讲得过去啦吓。Number one 呢一个咧，又一次印证咧，男同女咧送礼物方面咧系非常之唔公平嘅。嗱呢样嘢咧，如果系女士送俾男士咧，就是非常之浪漫嘅，好贴身亦都好贴心。但系男士送俾女士咧，我又都几明白点一个女人会嬲嘅，就系呢一个剃毛嘅用品。 哦， 系啊，梳刨啦，或者系剃刀啦之类嘅嘢。你谂下系咪先？如果女人送俾男人咧，其实几 sweet 嘅，即系送梳刨。 啊，系噶， 唔会好行咩？送梳刨， 送一次咯，你唔可以年年送噶。 系咯，佢都唔留须，佢都生唔到须出嚟，你送个梳刨俾佢做乜啫？噶，佢都冇须，佢想留都留唔到咁样。哇，呢个都系一个留意，即系一个。你有冇留意對方嘅要點嚟？ 不過我就覺得，即系我作為男士咧，如果送即系剃刀或者梳刨咧，系只系觉得好似冇乜心思， 系咯，我都觉得有啲行喎。如果女仔送，系啊，咁你仲要睇下对方系咪留须？ 你宁愿收到须刨，定宁愿收到一个保温杯啊？ 哇，两样啊，两样都即系。 我收过保温杯啊，跟住成年喺节目都喺度讲啊。 因为中大家谂住最行嘅礼物，不外乎都系嗰啲杯啊、杯垫啊、杯盖啊嗰啲啊嘛。但系其实咧，即系剃须刀咧，我又觉得送一次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所有礼物咧，当你有重复嘅频率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会觉得冇乜心思咯。 虽然啊，剃刀或者电梳刨啊，都有啲贵价嘅，即系有啲真系几贵嘅，都有嘅。但系只不过系嗰件物。品本身咧，好似冇乜，系啦，冇乜心思，好普通。 但系如果调翻转，你话佢如果送一个脱毛器俾我啦，即系唔系就咁剃刀一把啦？你知道而家嗰啲女士嗰啲脱毛咧，可以即系一个脱毛器嗰啲，哇，又激光又剩，但系家用嗰啲咧，都可以好贵同埋好靓噶嘛。 不过我作为男士咧，就奉劝所有男士就唔好买呢一类型嘅嘢俾女士。 点解咧？ 因为惊女士敏感啊， 即系觉得我好多毛。 系啦，即系以为你咪话紧我啊。你要我剃啊？咁样啊？ 但 系 有毛又好正常，我唔介意，系啦。你话打开口牌先， 啊、 我唔介意，送俾我啦。 让爱问理论证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用半方位置心像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 跟他高下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这么深， 即使喜欢他特别的女人如地立足，就算始终没法心中习惯失速一个字。 在夏季奥运有现代五项和十项全能等等的项目，而在冬季奥运也有两个综合项目，分别是冬季两项以及北欧两项，同样都是两项，他们有什么分别呢？冬季两项有点像冰天雪地打猎的感觉，讲的就是越野滑雪加上就是越野射击，将两项的运动二合为一，在同一个比赛场地同时进行两项的比赛，运动员一滑行到一段距离就要停一停低，换装备以卧射或者立射的姿势射击，射完靶之后又会继续背住步枪越野滑雪了吧。所以冬季两项的运动员要驼枪滑雪，背住一支专用的小口径步枪，你说多可爱呢？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天早上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沙姐在这里，早晨沙姐。 早晨早晨， 你好啊。 他们通常叫我做沙姐的。 沙姐啊，早晨沙姐。 早晨啊，白元浩哥哥。 咁啊，朝头早嘅时候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系你嘅时间啦，有啲咩点唱 呢？我第一呢就想点唱俾我跳舞 Miss， 因为佢上个月生日。 嗯。 因为疫情我哋跳唔到舞啦，所以而家我呢度呢恭祝佢身体健康。 系。咁啊，会唔会？ 我哋 Miss 姓张嘅。 啊。 张 Miss。 Miss 张。 系啦。 系啦，有冇隔住个平板大家喺度跳舞啊？ 冇。我哋要亲切面对面见先 OK 噶嘛，啱 啱先？咁而家佢抗疫期间系难啲噶啦，而家 系咯，咁我哋咪好挂住佢嗰啲舞蹈啊，同个人咯。 吓，有冇平时自己同佢哋视像见下面啊，倾下偈，倾下电话呢啲啊，保持住联络先啦。 冇嘅，冇嘅，冇嘅。 等上堂，大家喺度。 系啊，如果系真正上堂，大家可以倾下偈，你视像嗰啲个个都。唔同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 会系噶。 仲有咧，我最紧要点唱俾我个孙仔。 系。 佢呢个月岁半。 岁半，孙仔叫咩名？ 孙仔叫做卓南。 卓南。 系卓南。 作卓南。 系啦。 系啦。 同埋同时下个月我仔生日。 嗯，仔仔叫咩名啊？ 浩天。 浩天，哇！霸气喎，通常呢啲名，嗰啲金融财进都系呢啲名嚟嘅，昊天咁样吓， 都系一个称呼啫，咁样 称呼都有好有坏嘅，你嗰个咪好咯。 好啦好啦好 啦， 系 多谢你嘅电话啦，沙姐，咁啊搵翻手，身体健康啦， 疫情快啲过去， 啱听，多谢你 ，OK， 好， 拜拜。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吻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背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阿昌，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 好啊，首先又同大家介绍下，提一提啊，今日咧港台电视三十二啊，一点钟晏昼去到六点钟都有呢个冬奥直击啊，咁啊好刺激啊，继续有呢个短道速环嘅项目，咁啊今晚亦都今日晏昼咧亦都有呢个单板滑雪啊，同埋咧刚刚阿小白咧介绍过嗰个冬季两项啊，即系又要滑雪又要射击嗰、那个嗰、那个比赛啊， 系、我寻日又有睇，即系翻到屋企又望下嗰啲速滑咧，好刺激噶，同埋咧佢嗰个镜头咧，佢都有讲到话啊，而家佢咧系时速即系系 几 多啊咁、样，去到最后嗰圈有冇发力啊咁、样，都几刺激噶睇到。 系咧，总之成日都撞埋一齐噶嘛，佢哋 系啊系啊 系啊，好好紧张，好刺激嘅一个项目啊！咁啊，大家有兴趣啊，今日晏昼一点钟至到六点钟留意呢个港台电视三十二冬奥直击啊！ 好啊，咁港台电视三十一又有咩睇咧？ 好啊，咁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啦，三十一台有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继续系咧访问一啲喺香港生活嘅残疾人士啦，或者系少数族裔嘅朋友，睇下佢哋点样去融入香港呢个社会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两姊妹嚟嘅。就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第二代泰國人啦，就係、阿 Vita 同阿 Lin 啊，咁咧佢哋咧媽媽係泰國人，爸爸係廣州人，但係佢哋媽媽咧由細到大喺屋企咧都唔同佢哋講泰文嘅，所以佢哋由細到大都唔識泰文嘅，好、特別，係啦，咁啊，但係佢哋大個咗之後咧，各自走去學翻泰文，咁啊家姐咧而家甚至乎咧辦即係做咗一間即係。有一間補習社去教泰文嘅，咁啊，今晚咧佢會同另外一位主持人啊，愛美啊，佢係呢個巴基斯坦裔嘅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佢哋一齊去傾下靚啊，去扮靚啊， 係即係水晶晶係咪？水晶晶啊， 冇錯啦，水晶晶即係泰文靚啊嘛，咁啊，今晚三位。少數族裔嘅朋友就講下咧，佢哋嘅靚同香港我哋好大部分嘅女士咧，睇下係咪一樣嘅。 嗯，好啊，咁跟住七點半咧。 7:30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继续主持人啦，欧善仪啊带咧啲小朋友咧去玩攀石啊，去学 keep fit， 咁啊上一集咧就喺个儿童场嗰度玩完啦，咁啊今晚要胜利啊，去呢个成人场，即系大人爬嗰幅墙嗰度，睇下佢哋咧会唔会搞得掂，定系有啲咩藉口去撩咗佢嘅，咁啊睇下。学下大家各位家长睇有啲咩方法去鼓励下啲仔女做运动啊！ 我见呢个节目咧，除咗佢哋有做运动之外，仲有啲健康饮食嘢嘅、哦。 冇错啊！咁因为佢哋有两位咧，即系食物科学专家咧，教嗰啲父母啊，点样整一啲有营养嘅嘢食，但系又吸引到啲仔女去食嘅。因为好多时咧，嗰啲仔女都唔，我唔食菜啊咁噶嘛， 食红萝卜啊咁啊， 系啦，咁啊，佢哋总有啲好方法咧，可以平衡到嘅营养之余咧，啲小朋友都系中意食嘅。咁啊，各位家长可以学下嘢啦。 好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大家今晚记住睇啦。唔该晒刘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将85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呢啲地方嘅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为咗确保检测资源嘅运用更具针对性，强检安排将会简化至两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喺公告起计头3日内完成，第二次就需要喺第4至6日内完成。疫情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或确诊个案，有7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多座住宅大厦同埋广华医院重建项目一期地盘等。另外，因应在慈云山、油塘、九龙城和黄大仙采集到的污水样本呈阳性，有12个指明地方或范围被纳入公告。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跨境火车司机抗议政府强制接种疫苗的示威踏入第11日，当地一名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参与的汽车在国会一带不断响号，以免造成滋扰。有渥太华居民早前透过律师提出集体诉讼，日本状提到不断响号是示威者的策略，对居民造成严重不适和不便，长时间在高分贝下响号可能导致居民永久听力受损。法官认为示威者有抗议的权利，但不响号不会剥夺他们的权利，响号亦都并非伟大思想的表达，决定颁下10日的临时禁制令。另外，警方开始在示威者设立的营地捡走大量的燃料，又警告向示威者供应燃料的人可能会被捕。伊朗核协议恢复里约谈判今日稍后在奥地利维也纳恢复。德国总理索尔茨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说，会谈能否成功取决于伊朗，表示已经向德克兰当局传达明确信息，形容现在是决定性时刻，亦都是作出决定和取得进展的时候，希望伊朗能够利用今次机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维也纳谈判在多个领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包括伊朗寻求美国政府不再违反协议，强调取消制裁和伊朗从中受益的问题是伊朗在谈判中的红线。美国的答复将会决定何时能够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带着政治决定和具体议程返回维也纳，肯定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马达加斯加遭受热带气旋巴齐雷吹袭，至少20人死亡，近7万人疏散。内政部话，巴齐雷喺啱啱过去嘅周末从东向西横过马达加斯加，带嚟狂风暴雨，大量房屋被毁，道路桥梁中断。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驻马达加斯加代表处话，巴齐雷从东部多个的沿岸城市造成大量房屋道路受损，部分城镇和外界的陆路交通中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5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8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4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4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药明生物61.8跌18.9，腾讯控股473.2跌4.8，阿里巴巴112.4跌2.6，友邦保险86.45升1.4，京东集团286蚊跌6.2，携程集团217.2升5.2，美团220.8跌5蚊，百胜中国357.2跌13.2，汇丰控股58.75升8.5，中国石油股份4.09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2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8，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0点，升124点。港金报16920蚊，升失系升7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20.8美元，卖出18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OK OK。咁你有冇试过朝早、夜晚行同一条路，或者去同翻嘅时候都有唔同嘅感觉呢？甚至同一条路你要行好多次先记得。如果你有呢啲特征，可能你系一个路痴，即系话你认唔到路咯。成日听到路痴呢个名词，到底系乜嘢意思呢？所谓路痴，就是大脑里面的导航系统比较弱或者没那么好。人体导航系统基本由大脑的四种神经细胞相互工作而成的，包括位置细胞、网格细胞、方向细胞和边界细胞，好像各有各做，其实做埋同一件事。先讲下他们各自做些什么先。位置细胞数量最多，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每个位置细胞负责一定的区域范围，记住这里在哪里，提醒自己有没有来过。全部位置细胞组合一起，就会形成一张脑袋里面的认知地图。这张地图没有一个固定坐标，例如我们去了厕所，我知道这里是厕所，但是怎样来呢？有几远呢？就不知了。那就要靠网格细胞咯。网格细胞由好多个细胞叠起来确定位置，将所有的点连起来，就会显示成一张网格。作用就是要清楚知道实际位置，然后方向细胞就来带方向咯。有了方向都怕你走过龙的。边界细胞令到我们知道环境的轮廓，走到哪里才是边界，所以能够更准确判断距离和相对位置。除了大脑这些细胞要工作之外，还要加上记忆、学习、传导视觉、听觉信号的配合。原来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真是一点都不简单，我哋习以为常嘅事，原来背后做咗咁多嘢。大脑嘅运作系咁，其实身处嘅环境都系咁。我哋有冇好了解自己嘅脑袋？我哋有冇好好珍惜身边嘅一切呢？2014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就系颁俾几位发现同埋研究大脑导航系统嘅神经科学家。亦是提出人类是怎样辨认方向和定位。最后总结一下，如果位置细胞不发达，就不能够认得和回忆地方的名字。如果方向细胞不发达，就只可以凭直觉，但是最终都会走错方向。如果网格细胞不发达，走过的路都是不会记得的了。够钟落堂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几位专家讲的嘢。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缘在路间，不再关心对山。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 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朝早咧有一个非常之实用嘅小贴士带俾大家。咁啊，话说咧，寻日我翻到屋企咧，就谂住，哎，咁啊，咁多时间喺屋企，咪整定啲嘢摆雪柜咯。咁我就整咗一个花雕醉蛋鸡蛋。其实我就好中意食花雕浸嘅嘢嘅，即系浸鸡翼啊、鸡蛋啊、鸡翼尖啊咁样。 呢个摆雪柜会反而好食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可以入味啲啦。 同埋又摆得啊嘛，最紧要系啦，即系咁啊，你食饭嘅时候，多咗个餸咁啊，好似即系平时整定咁啊，我就整咗个鸡蛋啦。咁啊，有啲人问我嗰啲花雕汁点样啊？咁啊，你哋自己可以即系睇翻我啲嘢啦。咁啊，成日都讲噶啦。同埋而家我发现咧，喺超级市场咧有品牌咧，佢即系懒人啊，出咗一支类似嗰啲叫做醉鸡汁啊。佢根本就都调咗好多味噶啦。因为如果你唔系用呢啲现成嘅嘢咧，你可能就要用花雕啦。咁啊，你中意又糖就糖，冰糖就冰糖，即系煮一煮个汁啦。然后再加多少少糟卤啊，咁啊调一调个咸味啫，你都要加几样嘢嘅。咁但我发现原来咧，而家超级市场都有嗰啲醉鸡汁卖嘅。 喂，呢啲咁样嘅现成嘅配料咧，其实你哋提唔提议啲人用咧，整好晒噶咯？ 系嗱，佢咧就话你斋用嗰支汁就可以要嚟腌嗰啲嘢啦。咁但系我自己咧嗰次买咗翻嚟咧，我都有自己再加嘢，因为我试咗佢个味咧，我觉得比较单调啲嘅。系啦，即系佢系有咸味，又有酒味，但系咧同你本身之前你话即系我头先所讲咁多材料摆埋一齐咧，系冇咁丰富嘅。咁但系佢就减省咗你几个步骤咯，即系佢已经帮你调咗咸味啦。可能你就加翻中意浓啲酒，你咪加多少少花雕酒咁啊。中意加多少少红枣咁啊，有少少红枣嘅味咁样啦。咁都叫做一个小撇步嚟嘅。不过我想讲咧，点样可以剥个鸡蛋剥得完整？ 咩啊？浸耐啲咯，或者煮熟啲咯。 嗱，煮熟啲咧，你就做唔到个溏心蛋嘅效果嘛。 啊，又系喎。 但系如果你系溏心蛋咧，如果你有整过咧，你就发现即系嗰啲半熟蛋啦，或者熟到八成嗰啲啦，系更加难剥壳。 我而家用嘅方法咧就系煮，譬如溏心蛋啊，咁啊煮三分零钟啊，咁啊 水滚之后计三分半钟到啦，即刻 水滚之后啊， 系啦。 好啦，跟住咧我就唔即刻剥。跟住咧就摆喺水喉下边冲， 系 即系用冻水啊， 系 即刻过大约一分钟到嘅冻水， 系系系， 咁跟住咧就剥咯。 咁你都觉得容易剥系嘛？ 都有刺壳嘅，但系亦都会刺壳。 系啦，因为咧，如果你话熟晒嘅鸡蛋咧，剥壳咧就方便嘅，佢就脱壳啦，系啦。咁但系咧，原来即系你要整溏心蛋，佢黐得好实啊嘛。咁但系你一搣又惊搣烂只鸡蛋，咁我寻日咧就我记得啊，之前我好似睇过佢话，好似浸喺水嗰度剥咧，即系喺个水里面剥啊，即系唔系冲水咁简单，浸喺水里面剥咧又会容易啲。咁我最尾嗰两只我又试一试。咦，好似系 浸喺水里边剥啊！ 一路喺水里面一路剥，咁跟住我就梗系上网睇下到底点解，即系个原理系乜嘢啦。咁我发现咧，原来有日本嘅厨师咧，佢就教你咧，可以喺你霎鸡蛋之前，轻轻喺个鸡蛋嘅底部，即系冇咁尖啦，即系鸡蛋一边尖啲，一边圆啲啊嘛。圆啲嗰边咧就叫做底部啦。佢话可以轻轻攞只铁匙羹敲一敲个底，咁你梗唔好咁大力敲爆佢啦，系啦。但其实因为佢咧个底部咧系有个膜嘅，系冇咁容易穿嘅。 即係你雞蛋其他地方咧，你一敲佢佢就爆噶啦嘛。但原來雞蛋個底即係圓啲個位咧，你敲一敲佢咧，佢只係會有少少裂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唔會你把煲嗰时咧漏咗啲蛋白出嚟， 即系唔会煮爆佢嘅。 系啦系啦，咁你咧敲一敲佢之后咧，先至摆落个滚水嗰度去到煮咧。咁佢咧就因为你一路煮嘅时候，点解佢会咁难剥咧？就是、因为佢嗰啲蛋白质咧，同埋佢总之佢里面个鸡蛋会膨胀啦。膨胀佢冇位俾佢胀嘅时候，佢咪同嗰个蛋壳嗰个位咧 撑住， 撑住啦。咁、但系原来你敲一敲个底咧，佢有啲嘢可以释放到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容易剥啲啦。 真系 系啊！咁佢就话呢一个就可以帮到手咯。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方法，就喺个底部用只铁匙羹敲一敲佢冇太大力，你敲爆咗我就冇得赔翻俾你嘅，系啦。喂，好过用针吉，因为之前我有听过人哋话系用针吉嘅，咁、但系你唔知吉到几日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用呢、這、一个匙羹咧，就可以敲一敲佢。 但使唔使敲到有少少裂纹出嚟咧？又唔需要咁样。 我见到佢咧系有少少裂纹嘅，轻轻你见到佢裂开咗少少，只要你俾佢预热嘅时候膨胀有啲位置走咧，咁佢就得啦。咁样咁到你烚熟咗，跟住浸咗少少冻水，咁样就按一按佢，咁啊令到咧多啲裂纹，你搣嘅时候又容易啲。 哇！嗱，我逢星期六日咧都会喺屋企自己煮两只蛋食嘅。 好，你试一试呢、 星期六日试一试先。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芭比今天的电话费好贵啊， 系咪啊？点解咧？ 成日打俾你，嘈住你， 好乐意，冇问题。喂，但我想讲咧，今日咧，就算个电话费几贵，都一定要讲呢样嘢，因为咧新春之后咧，大家好需要用到呢一件事嘅。 咩嚟噶？ 正所谓咧，大家成日都讲啦，话咧贴完咧过咗年之后啲挥春咧就要搣翻落嚟啦。 咁系啦。 咁我唔知道大家咧到底用乜嘢嚟黐挥春啦？我屋企咧就用最简单、最快捷嘅方法，就真系用胶纸黐嘅啫。 哇！你咁大胆啊！ 是啊，因为我预咗嗱，其实咧我都系衰嘅。点解用胶纸咧？就是、因为想提自己咧，一定要唔好黐咁耐咧，就要搣走佢、因为如果黐得太耐咧，其实好难铲走噶嘛。 系啊，有个印噶，黐同埋嗰啲胶咧，有时候咧会溶咗落去缝墙度噶。 系啊，尤其是咧，我有啲挥春嘅位置咧，黐喺玻璃上面，即系玻璃窗啊。咁、你始终日头有太阳晒住咧，咁已经溶地噶啦。其实， 咁你点用啲咩方法起翻佢出嚟啊？ 喂，所以咧，我最近見到咧有報章咧就訪問咗咧，嗱、這個真係好正，因為點解咧？佢訪問咗一啲家務助理啊，佢就話咧家務助理咧好多時咧過咗年之後咧就去啲僱主嘅屋企度清潔啦，咁、然後咧嗰啲人嘅屋企咧好多時咧就會殘留咗一啲揮春嘅膠紙跡啊，或者啲膠水跡，咁所以咧就有啲咧實戰嘅經驗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殘留呢啲膠水啦。 唔係，我當然我有另一個提供俾你嘅。 系点啊点啊， 一路冇搣咯，黐到出年， 哦、 有佢喺度， 当墙纸咁， 当墙纸咁样咯，咁咪冇嘢咯，唔觉。 唔好，因为咧女士又有购物欲噶嘛，出年又会想买嗰啲咧，适合嗰个嘅生肖嗰个年份， 仲容易啦， 咪喺上面冚住佢咯， 上面 越嚟越大幅咁样 嘅。喂，嗱，唔系， 讲翻你嗰个先。 咁呢几年咧，大家应该都会精明咗，因为咧近呢几年咧，疫情嘅关系咧，大家咧都多咗酒精旁身啦，即系无论系一啲酒精嘅纸啦，又或者系咧即系酒精喷雾等等咧，咁大家都系比较容易咧系搵得到、攞得到、用得到嘅。咁咧其实咧用70度以上嘅酒精咧，其实已经系好有效可以去咗呢啲胶纸嘅渍噶啦。 但系都要捽啊，即系有少少力度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都要靠捽啦，同埋咧我以前见到最原始嘅方法咧就系揾戒刀嗰啲刀片嚟到刮嗰啲玻璃。 喂，呢个千祈唔好啊！呢个 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第一你嘅力度要控制得好小心啦，大力得就系咧点都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出现有少少花痕嘅。 系啊，同埋咧又要好注意啦，即系除咗话惊刮花只枪，亦都惊刮花对手。 系呢、這个又系啊，呢、這个又系会有危险噶，小心啲。 所以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同埋咧，而家咧都出咗好多啲刮片嘅，即係嗰啲膠紙嘅刮片。好多時咧，你有冇發覺咧？你買膠水嘅時候咧，佢會送埋一個刮刮嗰啲刮片俾你㗎。其實嗰啲咧，如果你冇一啲嘅酒精或者用嗰啲油咧，整咗喺玻璃表面咧，你用嗰啲刮片刮都刮得甩嘅喎。 係咩？呢個我又未用過喎。 系啊，嗰啲強力膠水好多時咧，咪會送咗一個薄薄嘅嗰啲刮片，但係用膠做嘅。咁嗰一種咧，我試過都係刮得甩嘅。咁嗱，除咗頭先講話酒精之外咧，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揾風筒咧去嗰個膠紙織上面吹一吹咧，然之後就再刮走佢咧。 嗱，即係增加佢嘅熱度啫，等佢啲膠融翻啦咁樣啦。呢個我就聽過，但我就冇試過。 呢、這个我都冇试过，咁但系咧就呢、這个系装修师傅提供喎，即系其实咧、加热咗个胶嘅表面咧、就会比较容易令到佢咧即系张翻埋一劈啦，就冇咁难铲走嘅。咁、呢个就唔知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我阿妈成日用嘅，但系咧就时 work 时唔 work 嘅。咁咧就系咧，佢话搵一个暖水嘅毛巾咧，就系、噏一噏嗰笪胶纸织啊。 咦，咁咪即係其實同風筒嘅原理一樣， 但佢加埋水氣囉。 哦， 係啦，即係再加埋嗰個水氣。咁點解我會話我媽成日用呢？我媽好多時呢就係、買咗啲嘢返嚟呢就會搣個價錢啊，即係想送俾人之前呢。用呢一個方法呢就係喺嗰啲價錢牌底下嗰啲膠織，你知你有時啲價錢牌呢真係黐得好實嘅。 但都要睇下你本身嗰个胶纸咧，其实系黐咗喺啲咩质地上面。即系如果你黐咗喺埲墙上面，你又未必会想即系整湿埲墙噶嘛。即系如果你系啦，即系你玻璃樽就话冇所谓啫。所以都要睇下你系黐咗喺啲咩度咯。 嗱，你哋讲得啱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人咧就会提供咧就系话，譬如用重置水啊，或者系白电油啦。咁、但系咧，学阿 Kitty 话斋，如果你嗰个挥春或者你想铲走个胶渍咧，本身系黐咗喺墙壁，尤其是如果你埲墙咧系黐墙纸，又或者系即系油嗰啲乳胶漆唔系好防水嗰啲咧，咁、你就真系唔好用呢一啲方法啦。可能就要用啲温和啲嘅，即系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吹下佢，又搵啲热风吹下佢啊，或者搵啲暖水毛巾。唔系热水，系暖水嘅毛巾咧，噏一噏佢，咁然后就自己真系要花啲功夫同埋时间咧，慢慢小心啲去刮啦。 嗱，不过有少少温馨提示啊，其实胶纸都有好多种嘅，佢因为佢黏性咧都有啲强啲弱噶嘛。喺你粘上墙之前啊，喺买个管胶纸啊，你都要谂清楚究竟你买嚟用、有咩用途啊？如果你谂住譬如粘啲纸嘅，你都冇乜所谓嘅，可以买啲黏性强啲嘅。但如果你粘上墙咧，你就真系谂清楚啦。有啲系你点样用力或者用任何方法都起唔到出嚟嘅。 仲要之后花咗好多时间啦，铲到掹都搞唔掂。 系咯，所以我好耐冇黐过嘢喺屋企嘅墙上面。 你再整就装修噶啦，如果你铲咗埲墙去装修。 唔系，但如果你真系好想贴嘢嘅话，你咪咩咯，攞嗰啲磁石板咯。即系譬如你挥春嗰啲咧，譬如屋企有一块磁石板，或者你有雪柜咁样，咁你攞磁石撕上去，你咪唔使搞咁多嘢咯。 系咯。 同埋而家都多咗好多啲无痕嘅嗰啲挂钩咧，咁都可以谂下嘅。 好啊，唔该晒 Barbie 嘅提供啊。咁啊，真系，即系呢个时候，即系大家要清洁翻啦。即系如果你好多装饰嘅话，睇下呢啲方法帮唔帮到你。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